星期四的早上，虽然是公众假期，不过晨光第一线继续都会如常在星期一至五的早上六点钟开始就已经在二台和普通话台的频道跟你们见面了。直播室里面今天早上继续都有白拳佬在这里，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是 79%。 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大家留意着，天气炎热，最高的气温大概去到32度。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会少了很多的爱，原因就是因为社会的工作实在太过忙碌，学习和事业上都令到我们喘不过气，所以我们会少了很多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很多人很多时候都会感觉得到是没有色彩，多数都是黑暗，是因为身边也都少了温暖的感觉，同样也都是少了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可不可以做到成日都带着一个微笑，充满着爱，去到就是散播你的能量，去到感染其他人呢？一个成功的人不是在于他在顺境的时候有几得心应手，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应该在他面对着黑暗，他仍然是可以就是发热发亮，送给很多人不同的温暖，用他的微笑展现出他的爱，感动他人。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有一丝牵挂令我在乎，当天际难了不区分起舞，除下这假魔打个招呼， 在劫难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 上六点十四分，一首系歌曲嚟自姜涛，《蒙着嘴说爱你》。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天文台都会预示到，咁话到本周后期以及下周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又有骤雨。今日最高嘅气温会去到32度啦。咁我发觉咧，其实即系呢几排啦，成日都会听到呢天文台都会有嗰啲叫做酷热天气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如果生效嘅时候，的而且确咧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嘅感觉咧，哇，觉得好热啊，好兴啊！我哋成日都话体感体感啊，即系酷热指数高嘅时候，就会令到我哋体感嘅温度咧都感觉得到咧系上升咗，辛苦咗。原来呢个酷热指数咧喺外国方面咧，佢哋根据一啲国家嘅气象局嘅公式啦，用温度以及湿度咧系计算出嚟噶。嗱，酷热指数嘅特点咧就系简单容易明白。当这个指数超过可能40度的时间，或者好像香港那样，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时候都要留意着，就是补水和要作出适当的休息。外国方面原来他们那些叫做酷热的指数更加就会分埋不同的数值。当人体没办法散热的时候，就会有机会出现就是较轻微的热痉挛，又叫做就是热抽筋。严重的话就会去到热衰竭，甚至乎可以就是去到热中暑，是可以致命的。好了，有几个都讲了，到底是什么来的呢？热痉挛就是刚才讲过热抽筋，主要都是肌肉出现不由自主的抽筋，患者只要休息以及补充水分，其实应该是可以好转的。仲有咧，就系我哋都会成日听到嘅热衰竭啦。如果发生热衰竭咧，就已经系开始危险噶啦。体温咧就会逐渐上升，并且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作呕啊，又或者气促等等嘅症状。不过咧，神志仲系清醒噶。好啦，如果去到热中暑，咁啊最危险嘅当然咧就系热中暑啦。咁啊，热中暑嘅体温可以上升至到咧就超过摄氏嘅40度或者以上，汗水亦都带走大量嘅电解质，咁啊患者好多时都已经失去咗神志或者系知觉噶啦，可能会乱讲嘢啦。如果不及时救治或者帮佢降温咧，可以引致器官咧就系衰竭噶。炎热嘅天气咧，可能有阵时会令到我哋室内都会咧就系发生中暑嘅情况，唔系一定喺室外噶吓。有啲老人家咧就冇开冷气嘅，加上长者本身可能咧亦都系多病，或者咧就系着咗好多多余嘅衣物噶，惊冻噶嘛，系咪？咁若果有水就可以咧即系发觉太热嘅时候啦，可以帮手咧就系降下温，都系一啲好嘅方法嚟嘅。如果发觉咧好似有人有啲中暑嘅症状，咁除咗用水湿湿佢嘅身体之外啦，亦都可以咧就系帮佢泼下凉嘅。咁如果有冰块、冰袋，就可以喺颈、腋下或者咧就系腹股嗰度咧就系带动脉附近啦，帮佢咧就系降下温噶。假如咧呢一个嘅患者系清醒，咁可以俾佢饮下水，或者咧就一啲运动饮品补充水分同埋电解质噶。咁若果神志已经唔清楚，甚至乎失去咗知觉咧，就千祈唔好夹硬喂啊！咁记住，一遇到呢啲嘅问题咧，咁梗系即刻咧就揾人求助啦，系咪？一有啲乜嘢事咧，都会令到我哋身边关心嘅我哋嘅人咧，非常之挂念我哋。 个时候，大家更加体会到人的健康是最宝贵、最重要。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 苦瓜苦涩吗？偏那味道令人怀念，是你一点点教我活着，就像如未能沉淀。音却发现再没法共出一次，于分开那日约好，半世行完了跟你分吃半边。其实我对你并无挂念，一刻寂寞亦为沉淀往事，感觉共你就快同偕了，无奈要搁浅，大好日子都要诀别。也能如意，何用共你到此？有些事我知道便可以。当我望我现已活到全无缺，剧情问谁又可介意？一刹寂寞就如停电，被我封好的永远伴着味道全部重浮现，剪开的两套片已经无能力再剪，于分辨那日约好世界和平。快同偕了，无奈要搁浅，没有办法撑到变经典。谁又替我戴上定情戒指？你好不好？现在我已不知。假设若世事也能如意，何用共你到此？其实怀念都不需要。当我望我现已活到全无缺，剧情问谁又好？ 6:21，专业游戏，没有你并无挂念。早上6:00到7:00，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对嘅新婚夫妇，佢哋去到沙漠嗰度，谂住哇，度蜜月，好特别，真系他自过沙漠，系咪？不过，中途不幸遇到流沙，丈夫身陷其中，而妻子在一旁用尽所有的方法都没办法救出她丈夫。丈夫越挣扎，下沉的速度越快，慢慢地样从她的脚、膝头哥、腰，一步一步的流沙在吞噬着她的丈夫，直至到整个人淹没了在流沙入面。事后科学家分析整个的发现，身陷流沙并非完全没办法脱离的，原来只要上半身向前倾卧，改变我们的重心，双脚自自然然就会浮出我们的沙穴，再慢慢反复移动，身陷沙其实是可以挣脱出来的。真实的流沙是这样，生命里面的流沙你有没有遇到呢？遇到生命的流沙，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在经济困境的时候， 失业率高涨的今天，很多人都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不懂得怎样放松自己的心情。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怨天怨地怨自己，变得愤世疾俗。情形就好像跌了入去一个深渊，走了入去一个胡同，骨头巷找不到出口。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们也都跟跌了落流沙一样，跌了落流沙一样，这样越陷越深，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为令人惋惜的悲剧。有时我们要明白理解到，工作并非生活的全部，工作为了生活，工作又怎能够是生活的全部呢？学习改变生活的重心才是重点。可能有时我们用放大镜看得太清楚现时的工作，看得太近，忘记了拉远一点，看看我们的工作原来真的是生活的一部分。经过冷静思考之后，或者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之中更加美好，有更加多好人好事等着我们，有更加多好的事情应该去到让我们有更加多的欣赏时间。工作并非我们生活的全部，学习改变才是我们的重点。人的重心有时放在一只脚那里，很容易就会泥足深陷。你会不会有这种泥足深陷的感觉呢？当我们陷入了生命当中流沙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加不应该只是将我们的重心放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应该转移一下去到其他的事物上，令到这个重心可以分散，就正如我们的脚可以慢慢被沙推翻高一样，我们会重新找到出一个新的出口。我们将我们的重心放在我们新的理想工作上面。人不断去到经历很多不同的困难挑战，你有没有新的办法去到克服呢？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谎言，更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冷雨滔天，难清洗污点，最痛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约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 用黑 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滋味。成熟了辨别是非，改写爱日记，共你相对不合情理，终 点半钟之前揾嚟连思雅小方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世卫组织预计，全球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将于下星期达到1000万。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疫情爆发第一个月，向世卫通报的个案少于10000宗，上个月就有接近400万宗，预计下星期累计个案将会达到1000万。世卫紧急项目主管瑞安警告，美洲地区的疫情仍然未见顶，尤其是中南美洲。多个国家上星期新增病例的幅度介乎25%至50%，美洲各国政府有需要采取非常进取的措施压制病毒蔓延。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累计接近93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478000多人死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粵港澳三地政府正是商討互認新型肺炎病毒檢測結果，以及豁免指定跨境人士強制檢疫措施，有限度放寬過境人流。就粵港兩地方面，陳肇始表示，粵港兩地政府正考慮推出先導計劃，首階段可獲豁免人士或適用範圍會有限制，計劃透過開放預約制度來分配限額，有關人士必須在出境前14日並沒有離開香港和廣東。他又說，檢測呈陰性的人士可以利用手機在網上申請健康碼，而兩地健康碼可以互相轉換作入境健康申報。俄羅斯舉行紀念為國戰爭勝利75周年閱兵，閱兵活動在莫斯科紅場舉行，參與人數超過13000人，有多種武器亮相，包括新型重型火箭炮、T-90M 坦克和地對空導彈系統等，包括解放軍儀仗方隊在內的13国家部隊應邀參與。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亦都應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邀請出席。由於新型肺炎疫情嚴峻，紀念為國戰爭勝利閱兵由原本的5月9日推遲，但莫斯科市內仍然實施嚴格的人群聚集管控措施。總統普京認為閱兵可獲豁免，並且安排在修憲公投一星期前進行。今年的紐約馬拉松和柏林馬拉松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取消，原定今年11月1日舉行的第50屆紐約馬拉松，預料會有50000人完成賽事。主辦的紐約路跑者發表聲明說，為保證跑手、觀眾、義工和工作人員的安全，與紐約市長白思豪商討之後，決定取消比賽。今次是紐約馬拉松自1970年設立以來第二次取消。2012年紐約市遭到颶風桑迪嚴重破壞，賽事首次取消。至於柏林馬拉松原定9月27日舉行，今年4月宣布押後，主辦方說由於在今年底前都找不到替代日子，決定取消。天氣方面，今日預測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天氣炎熱，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本週後期和下周初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6:35啊，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啊陪住你哋嘅，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公众假期嘅时间咧都可以得到好嘅休息，咁啊，叉叉电咁样，咁啊，最好当然系啊。听日请埋假啦，系咪咁啊？四五六日啊，哇！呢、這个世界仲唔系你嘅，正到爆。好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吓，咁啊，可能今天你都有工作嘅，咁啊，但系都唔使气馁噶，咁啊，始终会轮到你咧去到休息同埋轻松嘅。咁啊，天气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北风。展望啊，本周后期以及下周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噶，各位听众早晨啦、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啦，咁啊，香港多间嘅大学啦，以及大专院校啊，亦都咧就系以网上实时教学嘅形式代替咧就系面授课堂嘅。其实中学都系一样啦，系咪？啊，实际嘅效果咧，一直咧都系成为一个问号。好啦，岭南大学一项嘅调查显示啊，咁啊超过六成受访嘅大专或者以上程度嘅学生认为，网上教学嘅学习效果比真系上堂，即系叫做面授课堂咧，就为差嘅。主要困难咧就系缺少自我嘅约束力，缺乏课堂学习嘅气氛，以及咧就系长时间观看屏幕，咁啊导致眼仔攰。亦都有学生表示部分老师咧对科技就唔够成熟啦，有时的而且确咧会耽误咗时间。年长嘅老师咧就较容易出现技术上嘅困难。好啦，咁啊，岭大嘅副校长咧就表示啦，今年秋季开始啊，咁啊亦都见得到啦，即系新嘅学年啦。咁啊，亦都系话首第一个月咧课堂啊，将会咧就系以面授以及咧就网上学习咧一齐咧去到进行嘅。到时视乎情况再决定咧，系咪全面恢复咧，即系叫做俾大家入翻课室上堂嗰一只啦。因为佢自己都认为研究结果咧就反映出啊，传统嘅上堂方式咧，目前嚟讲仍然冇办法咧系被取替噶。好啦，这个嘅研究就喺今年5月5号至到12号期间啦，以网上问卷嘅形式咧，就同咗1227名啊，嚟自咧就系本科课程啦、副学士课程啊、高级文凭课程、硕士以及咧就博士课程嘅学生咧就回复嘅。咁啊，涵盖咗咧就本港八大院校以及其他部分嘅专上学校嘅。咁啊，调查结果显示，只系有 26.89% 嘅受访者对网上学习咁啊得到咧就系满意或者系非常满意，即系大概27% 啦。表示一般嘅咧嘅受访者就占咗43.6%，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嘅咧就占咗咧就接近29%噶。 另外亦都有高达咧就62% 嘅受访者认为啊，网上教学嘅学习效果比较咧就传统嘅上堂方式为差噶。咁啊，但系调查人员同时发现啊，相关嘅满意度对于咧受访者学科成绩咧，其实系冇显著嘅影响嘅。好啦，嗱，调查亦都咧就问及受访者喺网上学习面对嘅主要困难。头先讲过啦，三个嘅原因啦，最大嘅原因咧就系缺少自我约束力。你喺屋企上堂，个雪柜又喺侧边，电脑又冇人睇住你开咩，你开咗呢一个app 啦，上堂啦，咁你个电脑可以做其他嘢噶嘛，系咪？呢个就系缺少自我能力嗰个问题，即系自我约束力嘅问题啊！缺乏啊课堂学习嘅氛围啦，占咗56%，长时间睇住个屏幕啊，其实系真系辛苦噶吓。影响网上学习效果嘅主要因素咧，就系头三位啊，都系譬如网络嘅稳定性啊，你系上上一堂断线，哇！或者窒计啊，都觉得咧就系，头先个 tutor 讲咩又唔记得咗啦。课堂互动咁，你自己坐喺个电脑嗰度都系冇互动噶啦。课后咨询咧就解答一啲嘅难题，咁而家你放学就熄咗个 offline， 又系自己嘅天地，变咗学习嗰个气氛的而且确系差嘅。咁我哋当然希望嚟紧嘅时候可以咧就系疫情退却，咁我哋咧所有学生都可以咧真真正正翻学，系上去课室入边再上堂。咁大家都开心啦，开心之余仲可以学到嘢添。 上世纪接过礼物在台上，已是大赛获了奖，只玩具模样，感受传入了箱，等到未来再观赏，那影片流畅，我总算在场，绝了吧，那个勉励上流畅，陈年旧玩意外壳有损伤，我都很寄养，又放到床上，重学抱紧旧时尚，代步那架同梦灵幻化身的方向，从你眼中回望竟是我同承受过的快乐，可有令你震撼如初，从前零用今天挥霍，要红先驱曾令我那么开心过，坐架子你气派极尽闪亮，同型何但而没半个欣赏，似失恋万次亦有你容量，具有些动人时代绝了唱，仍旧流泪把光阴追上，从你眼中回望竟是我同承受过的快乐，可有令你震撼如初，从前零用今天挥霍，落车与颠簸费那么多，若果坦率得了，尽情仍可。从你眼中流泪，可是我随时日里的跌撞，总有问。 贵中古，预备你也都喜欢过。 李克文嘅作品《再见同梦里》。 答谢你生性交给 啊！藉住今天嘅公眾假期，大家都可以聽下 Circle 啊！我哋職場 KOL 入邊嘅 Circle 咧，講下點樣可以繼續幫我哋減壓，揾翻快樂。 晨光第一線，職場 KOL 有咩幫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職場減壓法一定幫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聽眾，今日朝頭早喺我哋職場 KOL 入邊休息嘅時候咧。relax 系 啦，咁我哋而家呢一段时间主题都系提升快乐嘅能量啊嘛，系咪？咁、我哋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好努力去到揾一啲嘅方式啊，即系同精神健康急救导师驻扎社工嘅 circle 咧，去到揾一啲嘅方式咧，令到我哋可以不断加强提升我哋嗰个快乐嘅能量， 系 有感恩啦、有识得讲多谢啊，做一啲嘅善事啊， 系啊，数算一下你快乐嘅事情啦， 系啦，咁都系一啲好嘅方法嚟。仲有冇其他嘅办法都令到我哋继续提升呢个快乐能量？ 好嗱，除咗事之外咧，嗱，之前我哋都有啲人物嘅，咁但系咧，你喺你人生旅途上边咧，你会唔会可以有一啲感谢嘅恩师咧？ 哦， 即系呢一样原来都系可以令到我哋 即系贵人。 是啦，即是你欣赏同或者尊敬的人， 嗯， 是什么人来的呢？因为这些人其实都会令到我们在人生旅途上面呢、当我们有一些的kick的时候、或者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总是有一些的贵人呢会扶我们一把。最近我有些朋友仔就说伯乐、 哦、 即是他祝我遇到一个伯乐这样啦。 遇到没有呢？ 未啊，唔系，我觉得同我讲呢句嘢嘅人已经系我一个伯乐，因为 其实有好多伯乐已经出现咗。 系啊，佢鼓励我嘛，咁、因为喺我仲好迷茫嘅时候咧，佢用一个即系好明确嘅方向咧去祝福我。其实我觉得佢有个咁嘅回应，已经系我好感谢佢啦。咁但系当我系去谂嘅时候，我又有问题噶嘛，每次都有一个问题啦。咁、人生旅途上面，你会唔会有一啲恩师嘅时候咧？边一个系你最想感谢嘅人呢？ 哦。最想感謝嘅人就唔係一件事啦， 係啦， 係一個人啦。 即係因為我話我要感謝人生旅途嘅啲恩師嘛， 嗯、 即係我尊敬嘅人，我欣賞嘅人啦。咁點解會係咁咧？就係、是、話啊，呢個人咧，我好想多謝佢。咁一定係會有啲事情發生啦、 哦。有啊，肯定有啊。 係啊，嗱，我咧諗咧，我雖然好耐啦，到依家咧，我都依然可能係好細微。 都三十年前啦， 誒都若干年前啦，因為中學嘅時期啦，我哋大家都出嚟職場都做咗一段時間嘅，但我依然係好。对呢一位老师呢係存有一个好感谢嘅心。我有一次呢 ,N 年后啊嘅每年咪有啲敬师节嘅。我都有喺即係一啲社交平台啊，甚至乎而家有一啲校友嘅活动啊返去呢，我都会同佢讲多谢嘅。可能佢觉得好莫名其妙，呢、个人都毕业咗咁多年啦，点解仲会我仲系对佢好恭恭敬敬嘅？点解呢？就係、是、我细个读书嗰阵时呢都曳过㗎嘛。 係咩？ 曳过㗎。 睇唔出喎、 啊。 你咁纯。 咁跟住考会考嘅嗰啲期间呢，其实个人好迷茫。我就好记得呢个老师呢同我鼓励我啦，亦都讲过一啲说话啦，即系令到我当时咧系好有一啲启发， 嗯， 同埋我觉得呢个老师因为由我细细个开始睇大咧，我最记得佢讲一句就系话我睇住你坏，我睇住你好，即系睇住你乖。 其实呢句说话好。 因为你 入耳啊， 因为你觉得佢同你同行咗几年啊，系啊，咁而家呢个老师都仲喺度嘅，虽然即系浮浮沉沉，可能即系呢几年都喺学校有唔同嘅仕途啦，咁、但系喺我心目中咧，這个老师都仍然系一个令我好尊敬嘅人，因为到我而家毕咗业咁多年，我仍然系好记得当时喺我一个好低潮嘅时候啦，因为读书又唔知点样啦，做嘢又冇乜方向啦，但系一个陪住我成长嘅老师去鼓励我咧，我系常存感恩嘅，即系一个令我好想多谢嘅人，亦都令我提醒就系话，如果我而家可以扶持到一啲同我当时差唔多嘅人咧，哦，原来。嗰個影響可以有咁深遠，我唔係話即係學球，我哋可以即係影響到人好深啦。咁但係原來嗰個力量係咁大咯。即係到我今天一諗起嘅時候，我嘅人生都有伯樂噶。 啊，係啊，呢樣嘢好緊。我自己嗰個叫做伯樂，我哋一齊尋找呢、這、一個 伯樂之旅。 伯樂之旅啊，我自己咧。 同 Circle 好似，其實都係其中一位嘅老師嚟嘅。咁、 嗯、 嗰、 嗯、 位老師咧，就雖然佢唔係話喺我人生好咩有低潮嘅時候有輔助我又成，但係佢喺上堂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我日文老師嚟嘅、 嗯， 日本人嚟嘅。咁佢佢對於好多人生嘅態度啊，或者佢嗰種無私嘅叫做做篤屎嘅心態咧，佢啲篤屎全部咧係佢自己。因為以前我讀書的年代就 自己做出嚟， 佢自己做出嚟 嘅，係啊，以前的老師是 係啊，佢自己用電腦打啲 notes 出嚟，然後再 copy 俾我哋啦，跟住先派俾我哋啦。入邊雖然有啲公仔好核突嘅，好核突，即係佢 就引你笑啫。 畫火佢極限已經畫火柴人，但佢都會堅持畫火柴人，因為。在我哋學日文嘅過程入面咧，佢明白到一個外國人去到學一種新嘅語言咧、 嗯嗯， 有好多譬如我理他或者我俾你，你俾我呢啲，其實可能嗰個大家唔同語言的那個 concept 啊，個概念係不一樣。佢真係用咗好多圖畫咧去到畫，亦都咧就好似每一次上堂咧，我都好似睇戲咁樣，佢好似一個演員啊，佢演活咗一種文化。去到令到我哋去到學習，佢甚至乎喺無論係自己嘅國家嘅文化或者語言，甚至乎係講緊政治取態，佢都會無一不談，同我哋傾曬所有佢自己嘅見解。即係你 feel 到原來呢個老師咧，佢唔單止淨係佢教我哋一種語言，佢亦都係同一時間係同我哋係好似好朋友咁樣，不斷去到喂我哋搭住膊頭，不如我教下你呢樣嘢啊！佢唔係話嗱，我而家要教醒你呢樣嘢，佢唔係咁嘅態度，令到我哋咧喺成個嘅學習過程好受用，學習得非常之好。咁我成日都有同呢個老師講就係、是，如果當初佢唔係咁俾心機去到教我入乜，可能我都邊有心機學啊，都唔會學到而家咁樣。咁所以我。每一次咧，如果我有翻東京嘅時候咧、我都會咧去揾翻呢個老師，甚至乎會同翻佢嘅屋企人、佢太太、佢兩個嘅女女一齊出嚟聚一聚，去食飯咁樣。咁每一次我都係再有得著嘅、因為佢就好似係我尋求一種知識、一種學問嘅根啊。 佢就係你嗰本書咧。 冇錯，佢就有嗰本書。Okay.而家其實就算我日文唔識，我會上網查，我會乜嘢、但係佢個感覺就係我好似我而家所有得到嘅某一啲，利用日語去學習嘅，佢就係我嘅恩師。咁我成日都係心存感激呢個人。就好似 Sergio 所講，我哋今日主題就係、是、我哋有冇一個人係令到我哋都成日心存感激？我哋有冇成日去記掛住呢個人喺打風落雨或者有陣時需要幫忙嘅時候咧，會 send 個 message， 譬如好似。大家都要口罩。我真係有 send 好多 message 俾，譬如係啦，問下日本嘅老師，問下日本嘅朋友，大家需唔需要口罩？我會唔會香港寄翻俾你哋咁樣？咁我諗呢啲都係一啲好嘅例子，話俾我哋知，係我哋個心會唔會忘記咗一啲我哋值得感謝嘅人呢咁樣 你已經答緊我第二條問題啦，所以咧就即係重複一下啦。你有冇一啲最想感謝嘅人咧？有啦，你諗到頭先，我哋都諗到啦。其實我哋會有啲乜嘢去表達對佢嘅心意咧？其實小白頭先都答咗咯。但可能有啲人咧，未必話而家。我哋有緊密嘅聯繫啦，但我將佢，我會咁樣諗啦，另一個層面啦。如果可以 contact 嘅，你可以話俾佢聽嘅，去關心佢嘅，繼續做啦。但係如果唔係嘅，我會唔會可以將佢嘅精神啊，繼續即係傳承咧？ 係啊， 係啊，呢個係另一個層次嘅回應嚟。 你知唔知就係因為佢以前咁無私，即係雖然我哋都係交學費啦，但係佢額外做多咁無私嘅嘢，去到教授我哋一啲嘅知識咧，令到我今日咧喺。所有人問我嘢，我都依靠咗佢以前嗰個嘅精神同意志咧，就係、有問必答咯。我識嘅，我即係無論係日語嘅或者係其他知識上嘅嘢，如果我識嘅咧，我全部都係會好俾心機。去到答曬所有人咯， 所以咧，即係你有時間坐低咧去諗下，其實人生旅途上面咧，雖然可能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減壓啦，或者有陣時我哋面對啲困境嘅時候，會令到我哋喺短暫啦嚇、即係會有一個狀態咧，會覺得唔順暢。但係既然係咁，咪諗下，其實人生裏邊我哋曾經遇過一啲伯樂， 係啊， 遇過一啲貴人又好，你值得欣賞、值得感謝嘅人，其實你一數，我哋頭先咁樣傾一傾下。 已經我又好開心咯，成個人咧都好實在諗翻當初嘅初心啊，即係被幫助嘅時候，或者我可以繼續幫助人咧，嗰、 嗯、 種嘅開心咧，其實自然就會提升啦， 個 快樂指數。 有時我哋的而且確咧喺即係無論工作定還是學習嘅時候咧、嗯，忘記咗自己嗰個當初嘅一個初心，令到我哋。好多嘢都遺忘咗，個人咧快樂指數又低咗，所以揾翻以前嗰種嘅感覺咧，就會令到我哋個人嘅快樂能量又再上升啦。 係啊，冇錯， 係咪？好，今日我哋嘅快樂能量又上升咗啦，我哋下個禮拜繼續上升落嚟，唔該曬 Sir 哥， 拜 拜。 天知道我对不对，年纪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时，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便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悲悯，遇着患痛若患顾得很，对便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 嘅作品嚟自古巨基嘅初心啊，正如头先咧 Circle 所讲啊，啊原来我哋记住我哋自己嘅初心啊，记住好多人咧对我哋一啲嘅恩惠啊，或者帮过我哋嘅事情，都可以令到我哋减压噶。即系你话咧要轻松要快乐咧，都有好多唔同好嘅方法嘅。有阵时咧一两下失意啊，唔使摆喺心入边嘅。5:58啊，咁啊，听听中文歌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先。转头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 有人听嘅，有人听嘅，只要你肯讲。 若你难过会头晨，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 八年嘅时候，小巧曾经有一个 WhatsApp 邓小巧嘅活动，

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早晨，端午节快乐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仲有小白。 早晨啊，端午节快乐啊，彭爷。 系啦，咁啊，今日咧，星期四，即系啱啱集正咧，就喺呢一个礼拜入边咧，唔上唔落嘅日子，就俾一日假期你吓。 系。 咁如果你又冇攞前或啊后，即系明天嗰个假期嘅话咧，啊，即系冇自制假期咧，咁你今日咧就要好好咁样吓享受一下。一天咁多嘅假期啦， 回一回气咯，系咪？ 都系嘅，就俾我个感觉真系唔上唔落嘅，都唔知点好咁样，所以都系当平日咁样翻工算罢啦。咁系啦，咁你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假期咧，我哋都系如常服务嘅直播室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小白白元浩响树嘅。 早晨啊，各位听众。 系啦，嗱，今日咧，既然系呢一个嘅假日啦，咁啊，所以咧喺呢一个交通方面咧，我哋咧呢一个交通组嘅同事咧都冇咁早咧系开工嘅， 晏啲先至 系啦 出翻嚟。 系。咁所以咧，我哋今朝早咧嗱嗱声咧，整个晨光交通天文台，等我扮下呢一个交通组先。 记得讲早晨啊，两位， 等我扮一扮先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得两位。 早晨啊，白爷。 早晨啊，小白。 哎呀，系好开心嘅，有阵时真系扮 爹哋 真系好开心啊。 就净系得我同你啫 ，you and me 啊。喂，咁啊，今天咧，想必然啦，呢、這个假日咧，仲七点零钟嘅时间啦，又冇学翻，又冇工翻啦，咁啊，自然啊，路路畅通咁滞噶啦。我今天咧都真系，都几神快啊吓，即系坐呢个的士回港台，喺呢个路上都系安全驾驶嘅车速咧，都只系用咗十零分钟就翻到嚟。 哇，好快脆、啊！ 由呢个新界东咁样， 哇， 即系都相当畅顺吓。咁啊，至于有冇啲乜嘢？嘅交通嘅信息要注意咧，咁都同大家望下呢个运输署啊，交通通告方面有冇一啲关今日事噶？今日6月25号咁，咁啊都有一啲嘅系南区端午节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喎，吓、 哦， 咁啊嗱呢， 我以为端午节佢今年冇乜，即系爬龙舟就少咗呢啲添。 咁啊，究竟系点样嘅状况咧？包括咗就话。有暂停使用泊车位啊，香岛道11个收费标停车位，就喺呢个6月25号今天啦，上昼嘅6点钟开始咗啦，至到晚上嘅8点钟系暂停使用，咁啊要注意啦，如果用开嗰度嘅咪标位嘅话，咁另外咧就话咧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咧今日会加强巴士服务嘅，咁啊运输署嘅网页嗰度咧就有讲到话咧，以下巴士服务咧就喺今日咧会加强服务，包括城巴咧将会增设咧呢一个73号 S 嘅特别线咧，就是晏昼3点至6点咧，由赤柱村开往海洋公园站。我可能谂住啲朋友仔、 假期 系假期，呢度去嗰度 去玩去癫去嗰度。 咁又唔好癫，咁另外又话咧，新巴第9号线，即系九号线咧，就筲箕湾至石澳嘅咧，咁就仲有14号。西湾河加亨湾公共运输交汇处至到呢个赤柱炮台闸口循环线，仲有呢系新巴嘅65号啊，系北角渡轮码头公共运输交汇处至呢个赤柱村嘅，都将会视乎乘客需求呢系加强服务嘅。咁其实仲有呢就城巴嘅73号线。260都是城巴下，咁都是话会视乎情况加强服务嘅。咁过海路线呢就973 973呢条线咧就尖沙咀东摩地道去赤柱，咁就系会视乎乘客需求嘅加强服务。喺晏昼三点至到夜晚嘅七点钟期间咧，就由赤柱开出嘅额外班次咧，将不会途经海洋公园。大家可以注意住啦。咁喺呢一个运输署嘅网页上边咧，都有好多啲交通通告咧。如果系特别系针对今天吓6月25号嘅话咧，都仲有其他嘅。咁大家可以咧系方便自己出行嘅话咧，都可以望一望先嘅。 交通组嘅同事，如果今日朝头早有自己开收音机听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 冇啊，我冇企图，冇企图或意图抢你饭碗嘅，我边有你哋做得咁好啊？ 唔系、你揾晒佢哋啲料。 平时怎会报这些东西啊，真的这些都很不急切的。 是 由弟弟领军带领着讲那些才是最急切的。 重点之中的重点啊，弟弟。 我这些有闲时就看一下咯。好了，今天至于个天气方面呢，天色都可以今天有一个闲日望下天。睇下个景色如何先，问阿欧。 早晨啊，欧。 阿欧。 早晨啊，彭爷。早晨，小伯，你系一定要加翻呢句早晨两位，系啊，翻你哋嘅开头啊。 个语气唔系咁噶。早晨啊，两位。 我再做多一次啊，早晨啊，两位。 系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多谢多谢。 要潮气啲噶。 好嘅，我再练习，反复练习，可能有一日可以做得到呢一个嘅演绎啊！喂，讲翻天气先，今日天气系正嘅、哦， 系咪 啊？首先咧有风啊，有风好紧要啊，因为如果唔系咧都几热下吓，咁啊，朝头早呢个时间有阵风咧，咁啊吹下吹下咁样咧，所以见到咧，路边咧做运动嘅人都多啊，唔知系咪咧早餐咧已经咧拍咗一两只种啊，咁啊要咧啲卡路里咁样啊，应下节啊嘛，咁啊， 我都有谂过早餐食种啊， 我都有啊，其实，但系咧，因为咧要将嗰只种咧翻翻热啊，即系杀翻 比较论阵， 系啊，要整半个钟啊嘛，咁啊自己迟起身啊冇计啦，睇下晏昼有冇机会啊，大家都种。 其实我寻日嘅午餐同埋晚餐咧，已经系粽嚟噶啦。 开心。系啊，咁啊，一阵再讲啲 好啊， 粽嘅嘢，咁啊，讲埋个天气啦，咁啊。叫做望去香港岛嗰边咧，都清晰见到最高嘅建筑物啦。咁啊，背靠嘅狮子山咧，亦都清晰见到啊，成只狮子露咗出嚟啦吓，露咗出嚟啦。咁啊， 晒太阳喺度。 系啊，蓝天白云都系有嘅。咁啊，如果今日有啲户外嘅活动，譬如话啊，叫做去下啲离岛啊，以至你话喂浸下龙舟水啊，唔好讲游呢个字咁夸张，浸下龙舟水。都可以嘅，我覺得都咪係適合㗎。 可以選擇啊！好，唔該曬阿歐啊！咁至於詳盡嘅天氣預測咧，天文台都有相關嘅資訊嘅，請阿小白咧為我哋講出啦。 好啊，嗱，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啊，短暫時間有陽光啊，不過咧都有幾陣嘅雨啊嚇，不過都預咗㗎啦，端午節啊嘛，係咪？ 龍舟水咯，但係 有幾陣雨嘅。咁啊，初時局部地區啊有雷暴㗎，天氣炎熱，咁啊最高嘅氣温啊大概32度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西南風，咁啊展望本周后期以及下周初天气是炎热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是有骤雨的。咁啊，而家29度，相对湿度79%啊。 系，虽然今日红日假期，但系咧晨光大学都系如常要上堂噶。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今朝早喺我旁边嘅咧就有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芭比。 考你一个 IQ 题啦，到底史上嘅边一条法例嘅讨论度系维持得最耐嘅咧？ 啊，讨论度要睇下啲地区吓、风土人情噶。香港人啊，三分钟热度。不过咧，呢、这个啊国安法都算耐啊。睇翻2003年呢、这个吓、想话立法咧23条啊，一直到今时今日十几廿年都仲系。类似的题目仲倾紧， 而且好像仲会延伸落去、哦。 系咯，本来呢个星期咧，我自己一成日日揸车咧，最想就系讲呢个新嘅道路使用者守则。外国叫做 Highway Code， 香港啊 Road Users Code。不过由于啊国安法终于有一个草拟文本出咗嚟咧，一个草案。咁啊，雷霆萬軍啊，避都避唔到，傾兩句啦。 係啦，都繼續講一下一啲相關嘅一啲內容啦。 嗱，呢個唔知係咪真係草案啦？不過咧，啊報紙就話咧係新華社公布嘅法律草案。有草案咧就好過冇啦，因為之前咧就靠嗰啲而家叫做咩咧護法啊。以前英治時代就話接近消息人士啊嘛，一個二個講啲嘢。 啊，仲參過喺車公廟出面嗰啲解簽師傅都有啲簽文俾你睇下， 有啲依據啊嘛。 咁大家喺空氣中講嘢都唔知邊個真。嗱，有咗草案咧，我哋可以見到咧係白紙黑字啊。 嗯。 咁當中咧惹起議題咧就話啊，有一個叫國家安全委員會要設立咁樣，咁啲人又嘈啦。咁其實如果國家安全委員會唔知同呢個國安局啊，即係中國嘅國家安全局。是不是有直系联系的呢、有，其实个主意都不错的。我们以前成日看荷里活电影、啊、那些靓仔主角有时候不知道是 KGB 啊、CIA 啊、MI6 啊、MI5, 哇 ,007 特务那些、啊、国产又好什么都好啦，好威的嘛。啊、现在香港可能有了。那么电视台起码多个题材拍片啦。那另一方面当然是看下、啊、现在写出来怎样呢才会违反这个这的港区的国安法呢、 很多人就担心说自己在社交平台上面的言语自由呢都会受到影响、哦。 所以成份草案里面呢个核心中的核心核心的外围的内围呢 哇真是内定外啊。 那我们呢就看一下他讲出了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嗯哼。 当中呢就有 A, 分裂国家罪。 嗯。 那二呢就是这个倾覆国家政权罪，第三样咧就系恐怖活动罪，啊，第四样咧惹嚟谈论啦，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有危害到国家安全嘅罪，哇，相当复杂。不过咧嗱，我哋记得之前上一次提及过咧，就话诶，2003年嗰阵时有一个诶23条嗰个啊，都系国安吓、啊、国家安全嘅立法嘅，当其时咧。就有呢个叛国罪个 treason 嘅喎，吓咁而家咧今次呢个香港版嘅国安法咧就冇噶噃，咦唔通叛国冇罪？话唔系，讲下都可能有罪，可能唔知系咪啲有识之士觉得你都做到分裂国家、倾覆国家。都怕者唔使另外定一条叛国罪啩，唔知系咪咁咧？ 咁啊，唔知道系咪真系叛国嘅嗰啲定义都系包含咗喺头先嗰四项当中啦。 啊、不过咧，讨论得比较多嘅咧，就系、是、啲人就啊勾结啊，点样定义啊咁样。 嗯， 咁勾结好简单啫，咁你咪啲吓女朋友话呢、哎、个男朋友成日勾结埋嗰啲唔好人啊，走去饮啊，饮饮食食啊，唔翻屋企啊，嗰啲咪勾结咯。 嗯，系咪一定要有啲利益输送先为之勾结咧？吓、 啊，呢度又冇讲，可能自己要蚀张吓，埋单找数啊，输送俾人都可以系勾结噶、啊。 系咯，到底勾结嘅定义系咩意思咧？会唔会连外国朋友结交嘅情况底下咧，都惊住受到影响噶？ 嗱、啊，勾结有几严重咧？我就唔系好识啦。不过听落好似勾引咧，对好多吓。啊、事类来讲更加严重的、以前看阿琴姐那些粤语片就是狐狸精勾引嘛后来看阿新康纳利那些、啊、说回转头就占士邦的戏、那些跟国安差不多的嘛、那么成为有些外国女特务、啊、勾引的、啊、这些已经犯罪了 拿情报 有没有犯其他罪不知道不过至少呢、就是、影响国家安全嘛咁所以你话立法嘅时候，使乜俾个意见咧？喂，唔知勾结啊，勾引罪都可能有事噶嘛。咁啊，仲有就特首都出嚟咧，就系、是、解释佢话啊，成个草案里面冇写咧，有冇追诉力噶嘛、啊？其实一般人即系冇理解，即系唔知有冇读错 retrospective 啊？即系话可以有追诉力啊？大家又知唔知点解咧？ 系咪即系话可以翻旧账咁解啊？ 啊，差唔多意思啦。嗱，本来个意愿咧吓，嗰、啊那个系咪叫初心咧？就嗱、是，佢1月1日立法咁样。咁啊，旧年啊，过往嗰啲咧未有立法嘅时候咧，冇理由追究嘅。咁、但系世事无绝对噶嘛。啊！又講開啲男女朋友，就有時個女友就問個男人，就話：喂，點解你以前對下邊個邊個咁好㗎？咁樣咁男人就話啦：喂，嗰陣時我都未識你，嚇、關事嘅咩？嚇、未識我都唔應該對佢咁好。嗱、呢啲係追訴力啦。如果咧係真係有咁公道嘅，即係話由邊一日開始打後，即、就、係、是、正式嚟講就立咗法之後啦，冇立法我何來違法呢咁嘅樣 係。 除此之外咧，亦都咧係惹起啲人談論咧，就話啊，佢立咗一條出嚟咧，就話特首咧係可以指定法官咁樣。啊，呢度咧就嘈得犀利啦，搞到咧之前嗰啲嚇首席大法官啊，即係前任啦、 咁仲有好多法律界人士咧，就两边都有啦，出嚟争议啦。好啦，呢个草案咧，真系好多吓，惹起好多议论啊！真系如果系做广告咧，真系冇得顶啊！ 内容够晒丰富啊， 点击率够高。咁咧就因为当中有这么一句咧，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啊，行政长官就是特首啦。咁、就系应当咧，就系、是、可以咧指定啊若干名法官咧，就负责处理呢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嗯，指定嘅意思系即系净系嗰几个先得啊？ 唔知佢个若干名系点指定啦、不过亦都有系另一派别嘅人出嚟解话护法咧，就话系个指定啊，唔系指派啊。每一个法官嘅委任都系啊，特首有份噶啦，咁啊冇啊违反司法独立咁样。咁当然啦，可能咧就系、是、港台嘅职员咧啊，就系、是、全部都可能经啊老总咧系同意先至委任到噶嘛。咁、但系你话啊音乐节目揾边个做啊，或者粤剧揾边个做咧，埋牙嗰阵时就系嗰个指派嚟噶嘛。 都睇边个适合噶。 系啊，你揾个五音不全嘅走去主持，哇！啲晚间节目收收歌都唔系好知嘅，咁可唔可以话即系干预咗嗰个音乐节目独立咧？吓呢啲公论啦，呢啲就。不过咧，佢有得拣法官都几好噶。 吓、啊，边个拣先？ 咁啊系，咁佢公道噶，你唔可以净系吓特首拣，即系控方嗰边拣咧，辩方唔知有冇得拣嘅咧吓。 个被告有冇得拣？ 嗱，听讲咧，听讲嘅啫，即系重复三次咧，就系、是、以前试过咧，某啲阶段咧，当然系前朝啦。咁啊，少好多器材啊，制度冇咁捻得咁紧嘅时候咧，咁、有啲叫做。御用大律师咧都亲自去到法院咧啊排期嘅，咁啊排期嗰阵时咪睇到边个法官得闲，边个法官唔得闲咯。 哦，原来有呢一个咁样嘅选择噶。 据讲系咁样吓，咁于是咧就会吓呢个法官啊，我得闲。 哦， 嗰个法官，哎呀，我唔得闲。咁啊，后来就冇咯吓。咁所以咧，嗱，当然每位法官咧一样咁公道，一样咁公正噶。唔知点解全民中有人去拣嘅？ 因为佢想公平啲咯。因为如果唔系，可能咧咁啱先见到有个大状咧，本身同佢可能咧系多年嘅好友嚟嘅。咁佢惊住唔公道嘛，咁咪揾啲唔识噶咯。 好友都应该要公道噶。咁以前有人咧，即系去选特首嘅时候咧，个口号咧就系咩？有得拣先至系做老板。而家唔係喎，而家係老闆先至有得揀喎。 係咩？我兩句都冇聽過喎，我淨係聽過有得揀邊個想做羅底橙啫喎。 其實咧係指定啊，定指派啊，定係一早已經所謂 enlist 咗，即係話有將某些法官咧係擺落一個名單嗰處咧。類似有時候話啊，某些醫學上嘅專家，譬如精神科專家咧。嗰啲醫生咧就係唔係話個個都可以做某些嘢嘅、都係有一個特別嘅所謂 specialist 啊，呢啲唔係話好新穎嘅事情。咁、所以咧就係、是、指派好啦，指定好定指乜嘢都好啦，唔、係一個特別需要商榷嘅嘢。範圍咧就係點解要咁樣指法？即係如果純粹係因為啊某個法官佢啊以降嘅。例子佢熟悉嗰啲船隻啊、船舶嗰啲嘢，咁啊審海事咯，啊或者佢對於啊呢啲家事嘅嘢都特別有耐性，啊有佢嘅觀點嘅，啊咁高瞻遠矚咪可能方便啲就揾佢審家事啦。咁但係有啲批評就話啊香港啲法官咧冇乜經驗去審國安啲嘢，咁梗係啦，以前都冇嘅。咁就喺舊底法律咧，就如果牽涉到國安嘅問題咧。其实控方嘅时候提出一样嘢叫 public policy， 系 就英国都系噶啦，佢话喂呢啲国安嘢唔可以披露喺法庭嗰处，咁、由法庭去处理咯，吓呢啲唔系话完全新颖嘅嘢，但系咧亦都唔系话冇接触过嘅、香港少啲咁解，咁你睇下有新嘅法律啊嘛，冇一个法官曾经审过吓，唔通唔准审咩？ 系 咪 啊？系啊， 反为拣选嘅理由咧就要留意啦。套个例子啦，吓、呢个例子唔知系咪适当啦，过往咧。有位好德高望重嘅大法官啊，李福善啦，咁佢嘅千金啊，女女李志喜啊，资深大律师咧，亦都好叻噶。父女虽然大家咁叻啫，但系咧喺政见上咧又唔同，咁亦都可能唔知道会唔会因为咁咧对法律嘅诠释咧，我唔知系因为始终政治同法律应该分开噶，咁、但大家可能见解唔同噶嘛。咁、如果系因为嗰个人嘅见解啊、政见而选择，咁当然系有。有欠公允啦、但如果纯粹是因为 法律的能力呢，咁當然就冇不可㗎。 嗯。 啊，咁即係大家睇下點啦。 係囉，即管啊，睇下將來嗰個 list 呢到底出到嚟嘅人呢有啲咩嘅特質同埋佢嘅個人之處囉。 特質我有心水喎。 係。 喺國安啊嘛，梗係揾個名字上面有國有安啦。 哦。 啊，咁睇下有冇邊個法官啊，有國啊，有安啊咁樣。啊，名正言順。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大狀咪。 唔該 ，Barbie。 晨光大學。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大家好啊，我是不结婚啊，是不是好想同我一起录广播剧呢？ 叻唔切讲讲讲，你有冇讲下点参加？ 我梗系知啦，我唔讲啊，你咁叻你讲咯。 我梗系叻啦，讲咪讲咯。我而家诚意邀请小一至到中三嘅同学仔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短片电邮俾我哋。 我都想参加，几时截止啊？ 6月28号中午12点就截止啦，仲唔快啲行动？ 二台六月深一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做主持人就最想听众开心，做夫人就梗系想老公开心啦。 开心，做夫人你系完美噶啦，做主持人就跟我学下嘢先啦。 得，咁就每日都喺屋企学嘢，又每日都翻嚟电台实践，咁就夫君同听紧嘅诸君都开心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准时氹你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而家先听听7点半嘅新闻简报啊！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多个州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近日反弹，纽约州和邻近的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要求来自国内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士抵埗后必须自我隔离14日。纽约州长葛姆说，他们很努力将疫情压制住，因此不希望来自其他州份的人将病毒带入。检疫规定将于当地星期四起生效，适用于阿拉巴马、阿肯色、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华盛顿、犹他和德克萨斯一共9个州。纽约州至今累计412000宗的确诊病例，31000多人死亡，其中纽约有20000多人不治。一度是美国疫情的震央，但现时南部和西部州份的感染个案正在上升。欧盟各国大使将于星期五继续讨论下个月1号起重开外部边界计划，容许非欧盟公民入境，但由于美国疫情仍然严重，美国旅客可能被拒诸门外。一些欧盟国家希望重新对旅客开放，但亦有部分国家担心可能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非常有信心可以找到解决办法。欧盟27国必须首先同意一些措施，评估非欧盟国家是否符合卫生标准，再定出允许入境的安全名单。巴西、俄罗斯和其他感染率高的国家亦都不获列入名单。德国再有2间肉类加工厂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聚集性疫情，当地传媒报道，在哈萨克森州奥尔登堡市附近一间火鸡屠宰场有35名员工确诊感染，场内所有感染者和接触者已经被隔离，所有员工要接受病毒检测。另外，哈萨克森州克洛彭堡一间肉类加工厂出现4宗确诊病例，厂内350名的员工将接受检测。较早时，北威州居特斯洛县一间肉类工厂超过1550人受感染。德国累积19万宗的确诊病例，8900多人死亡。翻嚟本港。屯門醫院一個外科病房的天花滲漏，病房對上一層是兒科隔離病房，住有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院方引述專家指感染風險不高，但已經安排部分病人入住隔離病房或獨立病房。屯門醫院對受影響的病人致歉。屯門醫院表示， 主座五楼儿科隔离病房浴室地板出现渗漏，水滴经墙壁渗漏至下层的天花，导致四楼外科病房天花出现水滴。两名男病人分别在星期一和星期二被水滴浅倒。为审讯起见，已经安排被水滴中眼镜的男病人入住隔离病房，隔离检疫14日和14日的医学监察。而被水滴倒脚的男病人就住往独立病房留医。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和下星期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升学、出路、就业、辅导，同各位中学文凭试考生共同进退。 奋发时刻 DSE， 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杜婷、吴宝成，我哋为你带嚟最新嘅课程资讯。今个星期有明爱专上学院嘅代表介绍佢哋嘅物理治疗荣誉理学士同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了解自己嘅兴趣同能力，一齐投入每个奋发时刻。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资讯科技界的名词都有反歧视， 开发一些软件咧会有呢个 master 或者系 slave 代表咧唔同嘅版本，亦都有呢个 bad list 同 white list 啦。咁呢啲字眼都牵涉到一啲种族歧视嘅，将会慢慢咧就取代呢啲字用其他嘅字眼噶啦。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朝早嘅7点36分啦，咁啊，继续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早晨啊，哦，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龙舟节啊，龙舟节啊，唔应该用龙舟节啊，端午节啊，应该游下龙舟水， 唔系因为龙舟今年都休一休息先， 系休一休息啊，咁啊，反而啲人咧就可以落水浸下咁样，咁今日咧揾咗呢个香港浸会大学啊体育及运动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啊，阿雷 Sir 啊， 雷 Sir 啊，有一啲咧。叫做啊，游龙舟水嘅小贴士啦，咁、哦、你知道嘅咧就要遵行啦，唔知道嘅咧就要学识啦，咁样嗱，首先有几样嘢要嘅。 就係注意休息啦，做足熱身啦，同埋天氣都熱啊嚇，咁啊真係咧唔好逗留喺個水面嗰度咧，哇！覺得自己好似方力申咁樣啊，環島遊係咁 non stop 咁樣遊啊， 浸咗喺水咧，真係好容易會曬得耐，因為你浸咗喺水，又覺得自己我應該涼浸浸 啊，冇曬到。咁其實咧，原來你浸住喺水嗰度曬太陽咧，其實曬出嚟會靚啲噶，因為點解咧？ 折射啊， 係折射嘅關係。不過都要注重防曬啦，同埋咧定時補水。咁啊，仲有啲嘢咧就唔好做喎，包括咧就係、是千祈唔好喺沙灘嗰度啊，飲到大曬咁樣啊，即係通常你都話啊咁熱，梗係飲翻一罐啤酒啦咁樣。嗱，酒精嘅嘢咧因人而異啊嚇。如果你知道自己喂唔多掂喎，飲到咁啊頭暈暈啊，叫做咧企都企唔穩啊，千祈唔好落水啊。如果唔係咧，就要救生員哥哥咧去救你咁啊，唔好啦。 係啦， 係啦，啲救生員哥哥都係今日龍舟水都係諗住啊，大家 happy 啊嘅啫。咁啊，唔好太多呢啲救援嘅。事件要出現啦嚇，咁啊，仲要咧，如果你係譬如俾啲蠔殼啊，或者游水嘅時候俾啲礁石咧界親咧，就必須啊妥善咁樣去消毒包扎咁樣啊，避免咧再落翻水啦咁樣。如果唔係咧，有機會咧演變成咧呢三個字，哇，好傷害性好大，破傷風啊！ 哎呀， 嗯， 由細聽到大破傷風， 係啦，所以就要留意啦。仲有一樣嘢由細聽到大嘅就係鯊魚啊，係 啊， 雖然依家就。近幾年好似少咗遊嚟香港啊！我哋細個嘅時候成日都聽到啊，有鯊魚旗會掛起 的。你知唔知我咧、我真係好驚鯊魚， 係咪啊？ 所以你見我就算玩好多運動咧， 係 水嗰啲我好少玩。 係啊， 我真係好驚鯊魚噶。 係可能你係忌水啦，本身你本身都係即係自己感覺到，水唔係太利你咁啊！你 游即係泳池咧，游水都快 OK 嘅係咪啊？ 喺海灘游咯，但係咧一去到即係防鯊網以外的地方咧。我就停噶啦， 系咪啊？ 系啊，我真系好惊鲨鱼啊！ 嗰阵时咧，记得细个咧听新闻咧，鲨鱼成日喺一个地方出没嘅， 喺边啊？ 银线湾啊，系啊，成日都喺银线湾。 唔系啊，前排都话影到嘛， 喺银线湾都有啊，系嘛？ 我唔记得系咪银线湾啊，前排都有影到有啲鲨鱼喺香港水域出现 啊。咁啊，总之大家游水嘅时候咧，万事小心啦，系啊，唔好落极生悲就 OK 啦。咁样好啦，转个角度咧，讲埋波方面啦。咁啊，英超琴日咧都开快车啦。咁啊，曼联叻仔啊吓，咁啊4-0咧赢咗对手啦。啊 ，sorry， 曼联咧就3-0赢咗对手啊。記錯咗，利物浦咧先係4-0咧贏到呢個水晶宮咁啊！果然咧，好似我哋琴日預測咁樣，水晶宮啊，學神咧真係放一放水，因為無欲無求啊嘛！你見到不設防咁樣啊，上半場已經2-0啦，咁啊下半場入多兩球，利物浦咧4-0贏咗水晶宮，意思執啦，係咪先？ 係啊，真係容易執啊！今次 係啦，輕鬆過關啊！啊咁啊，曼聯3-0贏咗石飛聯，狼隊1-0贏咗班尼茅夫啊，洛域治啊主場要輸啊0-1咧輸咗俾愛華頓，至於紐卡素咧1-1摸和咗咧阿士東維拉，咁啊連續兩日都係英超開快車啦，所以今晚咧都有英超嘅比賽嘅，焦點所在咧一定要睇啊！曼城對車路士啦， 呢個係雙南大戰嚟嘅， 係啊，咁啊唔知邊隊球隊會讓對方著主場顏色咧？有陣時都唔知道，暫時睇到好似都係呢個藍戰士啊，即係車路士咧就著翻藍色衫，曼城 咩？ 係啊，曼城可能有機會著其他顏色嘅衫咁。 唔係作客佢著其他顏色嘅咩？ 有陣時會主場唔著自己主場顏色。 哦，點解？ 唔知我都唔知道，要睇下球會方面嘅高層去決定。我有陣時都唔係好理解點解有陣時明明主場咧又會著咗另一件嘅顏色嘅波衫啊嚇，咁可能有撞色嘅機會。咁样啦，咁但系都系焦点大战嚟嘅，咁啊凌晨3:15开播，吓，咁啊车路士都排强阵啦，嗰啲基奥特啊嗰啲起晒度噶啦，咁啊至于咧曼城方面咧上场啊虽然大炒对手啦，但系咧阿古路啊咁啊受伤啦，所以咧锋线方面咧就要交俾斯达灵啦，同埋咧唔多 fit 嘅马列斯啊， 不过阿古路咧虽然受伤啦，不过都已经好翻噶啦，而家正在休息紧啊，咁但系喂你话今日夜晚嗰个车路士对曼城咧，其中一个关键地方。就是他们两个赢输对他们自己本身的关键都不是很大的 了。 是啊。问题就是如果车路士赢了曼城呢，那利物浦就立刻封王了。 是啊。 系啊，有助攻啊， 系啊， 车仔会助攻啊， 系啊。不过林柏特就话到佢就唔会放水嘅， 会全力以赴嘅。 系啦，利物浦赢唔赢唔关佢事，因为其实佢又想自己赢嘅，人哋赢唔赢关佢鬼事咩？ 系咁啊，有啲球队咧就可以有另一啲球队助力啦、助攻啦。有啲球队咧就赢输咧都系靠自己嘅，咁啊赢又赢自己，输就输自己啦。修咸顿咧先对阿仙奴啊，1:00开波。阿仙奴依家联赛排第10啊。哇，可以话系近十年新低啦，我觉得 好低喎、 可以，究竟可唔可以低位反弹呢？定还是低处未算低呢？咁就要睇一班球员嘅发挥啦。 呢、這个联赛榜呢，通常你一开嘅时候呢就一至到七啦，係咪先？阿仙奴真係要 loop 落少少先见到佢。 係啊，阿仙奴同埋热刺琴日都有啲好啲嘅 成绩。11喎而家阿仙奴。 係啊， 爱华顿第十。 原先呢阿仙奴可以赖呢热刺都同佢差唔多咁衰嘅或者咁差嘅。咁但係呢其实你睇返呢热刺方面2-0呢赢咗韦斯咸啦做一日嘅时间。咁王牌射手呢哈利简尼呢更加拎到呢今年第一个入波啊。咁、所以即係喺呢个入球榜入面呢又进账一球啦。咁真係要鍾意睇波嘅你呢可以睇下英超方面呢。即一啲中下游嘅球队呢比较好睇我自己觉得。 另外就睇埋五六位之争囉，争呢一个嘅欧联入场券，即係曼联同狼队争。 係啦，睇下有冇得争啦。咁狼队都几好喎，琴日都1-0。 其实睇得几好啊，狼队今届都。 系啊，所以又要留意翻啦。好，转个角度咧，讲埋 NBA 方面啦，咁啊同大家跟进住噶啦。咁啊，究竟咧仲有个零月到咧，就喺奥兰多啊嗰度开波啦，7月31日有机会开波啦。但系咧即刻传出啊，丹佛金块嘅中锋咧，祖杰啊喺家乡咧，翠维亚咧已经啊确诊咗呢个新冠肺炎啊吓。咁啊，究竟佢有冇机会参战呢？而且佢有冇同一啲密切嘅接觸者有所接觸而牽連到成個 NBA 嘅聯盟咧？咁啊有好多未知之數嘅，咁啊有好多球星都開始慢慢出嚟講啦，話自己未必會打啦，因為我估唔打咧有兩個考量嘅。依家慢慢啲球評家都係咁諗啊，第一咧就係健康問題，第二咧就係錢嘅問題啦，仲有第三個條件咧就係究竟自己對波咧有冇機會增勝啊？如果冇機會增勝嘅話咧，其實咧佢哋寧願咧今季咧當棄權。或者当玩下啦，下年咧先重新嚟过咁样啊，都有啲咁嘅机会啦。嗱，除咗 NBA 咧，其实美职联啊，足球方面啊，亦都会喺七月咧抢先喺奥兰多嘅迪士尼嗰度复季啦。作为东道主嘅球会咧，奥兰多城咧就表示有信心咧，当地可以安全咁样啊举办赛事嘅。美职联咧26队球队咧将会喺7月8日啊吓，咁啊进行呢个美职回归杯，各队咧会先进行分组赛啦，再出呢个16强啊进行呢个淘汰赛嘅，并且喺8月11日咧上演总决赛，哇，好有效率、我觉得， 系啊， 即系佢7月头嘅时候可以用踢呢、这个淘汰赛咧，去到8月中已经踢完成个美职联咯。其实美职联开季都系踢咗唔系好多场啊，不过佢哋用呢一个方法咧，去话俾你听今届嘅冠军咧，我觉得咧系几有效率啦，同埋因为真系叫做特事特办啊。即系你有阵时你冇得拖噶嘛，亦都冇得话，好似以前咁打啦，开快车啦，一日打10场波啦。其实对于球员、球迷以至球队嚟讲咧，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反而咧，有阵时用淘汰赛咧，我觉得反而公平少少。 如果你问球迷嘅话咧，其实淘汰赛有另外一种嘅刺激感啊。 系啊系啊， 即系佢就有少少 一两场定 身 死啦 咁样。咁、如果你循环嘅时候又踢啊踢啊踢啊咁样，咁啊又有一种还得还失嘅感觉啊。咁啊，另外两样嘢嚟嘅系咪？ 系啊，所以我宁愿啲球员啊，尽地一煲一两场。定生死，佢喺嗰10场赛事到，佢发挥到，咁咪球队有得攞冠军咯。如果你喂偶一不慎嘅，一开始已经唔上力咯，一开始已经大意失荆州咯 ，sorry 啦，咁啊下季啦，下年啦咁样，始终人生咧唔系有咁多场赛事可以俾你流流肥肥咁样去踢噶嘛，系咪先？咁啊，所以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哇，好多波睇啊，端午节嘅时候。 系啊，喂，仲有咧就系望一望呢位日本球员啦，久保建英啦， 系 咁啊，虽然咧喺西甲。嗰度咧見到皇家馬德里主場咧就贏咗馬略卡啦，2-1。咁啊，隊長拉住沙士奧拉莫斯咧，咁啊 亦都創出咗咧就係後衞入球嘅最新紀錄。咁、但係咧其實雖然馬來卡輸咗啦，咁但係講緊佢哋呢一位嘅球員咧，久保建英咧，其實本身都係皇家馬德里嘅借將嚟嘅。 係啊， 咁喺佢哋嗰個叫借出嘅條文入邊咧，就冇話唔准賭波嘅。咁所以佢都有踢到。咁啊，斯丹一直咧都係見到都幾愛呢一位嘅日本籍嘅球員。係 。 咁啊有亞洲美斯之稱啦。咁啊下一季咧，雖然尋日輸咗啦，咁但係見到佢都踢咗全場啊。咁啊斯丹對佢個表現咧都一直望住㗎啦。 係。 咁啊下一季啊。到底会唔会翻去呢一个嘅皇马，成为咗呢个正选球员呢咁样？ 其 实应该 出于尊重，就应该俾佢翻去嘅。我自己觉得，你冇理由 又中意咧。 系啊，同埋你冇理由年年都借走咗噶嘛。 咪咯。 咁你年年都借走咗，咁属于一个点嘅球员咧？你唔能够讲话，喂，其实咧我系 A 公司员工嚟嘅，不过我借咗去 B 公司啫。下年又系咁，我系 A 公司员工嚟。不過借咗去 C 公司啫，咁樣咁你慢慢個球員啊，都會磨蝕咗個足球嘅意志啦。 咁如果以領隊嘅身份佢去睇呢件事嘅時候，佢當然就係話到即係皇馬嗰個出場機會咧爭得太犀利啦。咁覺得一啲有潛質嘅球員，不如俾佢咧喺出邊其他球隊嗰度借去，然後咧有多啲上陣嘅機會咁樣。咁而家上陣機會咧就喺馬來卡嗰度有啦，係咪？咁都見到咧係 OK 嘅，即係對版嘅，咁所以就睇下出年會唔會咧就收歸翻自己用啦咁樣，咁大家留意住啦嚇。 係。 時だ泣いていた夜にはさよならさ真っさらに舞い広げが掲げた世界に一つのまた歩き出せば風はやがて起こるだろう儚びかせて進もうさあ始めまして。 12分，找你一首歌来自日本这一队的组合 Sumika Higher Ground。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继续晨光第一线接力呢，有我彭仔喺度。 係早晨。 当然都有小白响树。咁我哋呢就话去到世界各地嘅咩位置嚟到去睇下发生咩得意事先啦。继续都系去下美国咧、美国嗰度多啲 好多州份系嘛，得 意人啦、特朗普几得意 系啊，啲得意人就蒲晒出嚟而家。 好啦，咁咧就喺美国嗰度咧，话说咧就佢哋同其实世界各地而家都系噶。好流行咧，就係去叫網購啦，然之後跟住自己都唔使去攞添、因為有速遞咧係、送上門噶嘛，將個貨物係咪？ 係啊，有啲地方仲用埋直升機、無人機咧送埋去 啊！咁所以真係非常方便。咁所以咧呢啲嘅事情可能都會發生喺你嘅身上喎、但如果有一日，有一個嘅速遞員咧，就係攞咗一個嘅物品，係你買咗啲嘢啦，送到嚟啦。咁咧你睇到，可能你屋企會有閉路電視咧，見到咧，哎呀，點解呢一個速遞員咁得意嘅咧？佢咧喺放咗嗰件貨品咧喺你門口之前咧，佢係先咧敲咗幾下門，然之後咧就大叫咗一段説話咁，好似口噏噏念念有詞咁樣噏咗啲嘢，然之後跟住擺低嗰件貨走咗。好啦， 嗌咩咧？ 係啦，究竟咩事咧？咁樣。啊，真奇怪！嗱，呢一件事咧就发生咗喺美国，有一位嘅女士，咁佢咧就喺最近咧翻睇自己啲闭路电视片段嘅时候，就发现咧就有一位嘅女速递员，佢咧就系、做咗呢啲嘅事情啦。 系， 咁佢咧就喺呢一个嘅女户主嘅门外咧敲咗几下门之后，跟住就大叫咗几声，系啲咒语嚟嘅。 咒语啊！因为我初来谂住嗌敲完门啦，跟住就嗌有冇人系啦，落嚟签名啊！ 即系类似咁，唔系系啲咒语嚟嘅。跟住佢就放低咗嗰件物件咧，咁就走咗啦咁。啊，究竟乜嘢事咧？咁最初咧以为系咪喺度整蛊？我哋屋企咧，定还是咧，真系落啲咒语，系咪巫婆嚟噶？ 咁奇怪，口罩开光我听过啫。 哇，系咁好惊啦！喺后来咧，佢再细心啲去睇一睇，佢就发现咗有一样嘢咧，点解会写咗喺嗰个速递登记项目之上咧？原来有一个附加咗嘅一个要求。而家咧，我哋譬如就算系嗌送外卖嘢食啊，都会噶嘛。你如果系用手机应用程式嚟到去落 order 嘅话咧，佢都会有一项咧，就系话喺即系送交呢个食品俾你嘅同时，有冇一个特别嘅需要系呢个速递员咧？佢送食物嚟嘅同时，佢需要做噶，可能你会话要佢先打个电话俾你先，咁即系嗰啲咧，咁佢咪话有一个位置俾你去写一啲附加嘅要求嘅，系啦。咁原来喺呢一位嘅女士身上咧，佢话咧嗰个嘅速递公司咧都有一项嘅登记项目咧系爱嚟附加嘅。咁原来咧系佢有一个唔生性嘅仔，呢个细路，佢唔生性嘅仔咧，就喺嗰个登记项目上面咧，擅自加咗，就系话写咗咧，我要求咧，到时嗰个速递员嚟到我哋屋企嘅时候送嘢上嚟咧，就先咧系噏几句咒语先，同埋咧要敲几下门咁样，即系原来佢系写咗落去嗰个特别要求嗰度，要佢做出呢啲嘅动作。啊！令到呢一位嘅女户主咧，終於明白點解要咁做咧。咁佢知道咗之後咧，唔知有冇鬧佢嘅仔啦嚇。但系咧，佢就話咧，好欣賞啊呢一間速遞公司嘅派遞員啊，因為佢真係完全係根據指示咧去做啦，真係非常非常之盡忠職守啊。啊、即系嗰度写咗附加要去做啲咩嘅，佢真系做足咧，先至系完成佢嘅任务。 但 系 啲咒语又识读嘅咁犀利嘅真系， 我谂都系马里马里空嗰啲嘅啫，系咪？ 系火车卷山窿。 不过就究竟呢、這个即系速递员佢系基于嗰个叫做尽忠职守啊？ 定还是佢都真系太过顺得人意咧？啊，即系 佢可能系 人哋写呢啲咁，佢都 可能惊佢唔做咧，人哋追究翻啊，炒佢鱿鱼啊。 咁啊，所以就我就唔会写啲咁嘅无聊嘢去要求人咁做嘅。咁当然嗰、那个系一个小朋友嘅恶作剧。咁、小朋友嗱，千祈唔好做呢啲咧，即系损人又。选人不利己，选人利己都唔好做啦，即系选人都唔好噶，即系唔好整蛊人啊！呢一啲记住啦，咁啊父母嗰啲都系啦，要教导下小朋友，如果有呢啲位置咧，就叫佢唔好乱填嘢落去啊！吓，唔系搞到人哋啊！ 我叫某某，自气傲有，世界笑我丑。生命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赛事大气候却不好。I just wanna love you know， 又叫我照做 I don't you know you know I don't， 我知道天生未愿坐定，天生别上有星，天生任何女似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我叫某某，永无宽容，无浪漫邂逅，勤力就是以后快引诱。天生烈焰坐定，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似精，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 59分啊，揾嚟一首嘅作品啊，陈海荣嘅歌曲《天生异品》啊。 美元0.686，新西兰元兑美元0.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78美元，卖出1762.8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同下星期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喺6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6月25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在隔离的日子打发时间，你会做些什么？ 焗蛋糕、 打工、 做运动、 煲剧， 总之都是最爱做的事啦。 咁古时的欧洲人又爱做些什么？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畅谈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作家薄伽丘充满争议的著作《十一谈》，主角三男七女靠讲故事度过瘟疫隔离的日子，内容挑战社会道德，人人入胜。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学界超声道， 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何少麟，今年15岁，在香港英华孙读中四，我的主行是50、100、200倍和100字。我现在在香港拥有3个青年纪录，分别是长池100米背泳、短池100米自由泳和短池50米蝶泳。另外我亦都保持着15个分龄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二台六月心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唔止，听众都听得好认真，听到入晒脑噶啦。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听过咩？ 死啦！佢仲扮我哋啊！ 系啊，都未听嘅。嘅晨光 Michael， 你哋真系忠实听众嘅好底石啊！ 我哋玩得认真，听众听得开心。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开心就好啦！今日假期啊，希望大家都系开开心心咁嘅心情啊！吓，时间嚟到咧，呢个星期四端午节嘅早上8:07啦，吓、啊，真系少咗个交通消息，即系早翻啲时间啊，同大家开节目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晨光第一线咧，诶、有位。我哋嘅女主持翻咗嚟啦， 早上啊各位，端午节快乐，冻餐冻餐， 种种种种种啊，同埋食咗种未啊？ 食咗啦，食咗啦，琴日 我都系， 我好中意食种噶， 争啲一日三餐噶啦已经， 真系 咁夸张， 因为唔系啊，因为唔想浪费咗别人，因为我嘅种全部都系人送噶， 同埋人哋包噶自己， 系啊，嗱我有四家人。 是 就送咗，即系四个家庭就俾咗啲种我， 系、 包括就系一个家庭四个，一个家庭四个，再加一个家庭一个，同另外一个都系一个。 好啦，计下数啦，10只种， 十全十美。 系啦，咁、你话我有乜办法唔系一日三餐都食种啊？ 人哋俗称哇，你食2家茶礼，佢食4家茶礼啊！ 哎呀，真系冇啊！本来喺度自己喺度懒喺度怨咁样，买呀系咪？叫埋怨啊，呻啦，叫呻。哎呀，你好啦，屋企人包粽。我呢啲独居长者咧就冇啦。啊，咁啊，第二日咧就有种， 系啊， 就有种食啦。 人缘好嘅人咧，稍微打开口牌咧。啲牌就送到上盤嘅啦， 人間有情啊！ 但如果你三餐之餘，你中間記得飲翻啲消滯嘅，譬如飲翻翻杯茶呢啲嚇，食啲生果 嚇。知道嘅，咁即係叫做家庭式嘅種咧。我而家食咗幾隻啦，都係唔同家庭嘅種。 咁係咪嚟自唔同即係唔同省份嗰啲？有啲係正常嘅鹹肉種，有啲會係上海種咁咧。 有啲福建種咁樣係咪啊？ 嗱，咁我就係知咧，如果以呢個即係叫省市或者係鄉下地方 劃分， 你個鄉下向邊處啊？即係嗰種劃分嘅話咧，我就有一隻係 潮州， 唔係客家種， 客家 係啦，咁就係同事俾嘅，同事屋企包客家種，咁啊有一隻啦。咁而另外嗰啲咧都係分甜同鹹啫， 係啦，即係鹼水或者豬肉種啊、鹹蛋黃啊咁樣 咯。咁咯，咁都係但我發覺咧，就如果係由家庭式自己包嘅種咧，都我而家食咗幾隻之後咧，有一個共通嘅體會就係咧。都是偏淡口的、 即可能少了落啲味精啊， 用翻啲正常家用的用料啦， 屋企人 咁野味， 屋企人食用怎會落味精啊？ 唔係喎，我諗係就你啫，你嗰啲係長者種啊。 小盐、小盐、小糖、 小油， 讲少啫，不敢冒犯，不敢冒犯。 大家 happy 啊！你食多咗唔紧要啊，游翻龙舟水啊，补出叫做平衡翻咪得咯。 唔系咁，其实都啱嘅，即系唔好食咁浓味咯，嗬。系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今个端午节咧，即系前前后后都好啦，食粽也好，做啲应节嘢也好，都系开心噶。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今日 星期四咧，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请嚟嘅咧就系金利峰，都唔请嘅，唔会请佢嘅。 系啊， 阿欧、 啊，喂，早晨啊， 同埋分析师协会系冇份嘅， 朱海婷。 系啊，喂，我哋一齐讲下个市啊，因为隔晚美股咧都跌得几多吓，跌咗道指跌710点，但系咧香港真系有运行。如果咧今日咧开市嘅话咧，港股随时跟跌，但系咧。哦过一过冷河咧，可能隔晚美股咧， 你睇美市咪知咯，因为美国冇端午节噶嘛。 我哋而家唔完全跟晒， 系啊，唔完全跟 晒，我哋有内地因素啊嘛。 系啊，再加上一样嘢，我哋有。腾讯啊嘛， 不过今日热热都好，因为咧嗱，琴日咧真系听过唔少嘅朋友都话，500蚊楼上 太刺激啦， 我卖咗啦，嗱卖咗真系要先开心先嘅，嗱当然之后佢再升咧，你一定会有啲望梅兄弟嘅感觉嘅，但系唔紧要，我都同我朋友讲，因为你嘅钱落咗袋啦嘛，最紧要系咁啫，咁所以咧，如果你系有货嘅，开心嘅，就今日可以庆祝啦，冇货都等一等，歇一歇啦，唔会日日咁冚冚声声嘅，所以而家人哋就话佢嘅中期目标咧都睇550啦， 哇厉害啊， 系， 哇再望600噶啦，咁但系都可能咧，我哋话升势强劲之余咧。都会可能有阵时会要 回少少啦， 回头一口气嘅。 喂，琴日最高见505蚊，都唔讲得少啊吓。佢讲紧呢个腾讯啦，咁啊 戥人高兴啦。 系啊，喂，不过咧琴日港股都系叻嘅，因为喺冇北水底下咧，成交咗过千亿啊，即系证明咧香港嘅朋友咧自己都落镬炒啊，进进出出出出进进啊。 头先我哋咪后都可唔可以讲一样嘢同大家分享，就话我有阵时呢啲横财钱啊，或者呢啲投资嘅钱咧，都唔系个个人系即系赚得到。咁啊，歐姐話唔係啊，而家好多人咧投資當正職噶， 投資當正職， 投資正財嚟嘅大佬。 都唔奇嘅。嗱，你一來向來就有一班係咁樣去揾錢嘅，可能係已經係退休嘅朋友啦。咁佢哋本身有一嚿錢啦，咁然之後時間又大把啦，咁佢就可以參與 自己賺啲茶錢嘅以前嘅心態嚇。 即係參與呢部分嘅投資咧，都係佢哋會比較熱衷一啲，都未定。咁啊，再加上咧就係你疫情底下有好多嘅經濟活動咧都停咗落嚟嘅時候，你都冇咩好選擇噶嘛，可能因為咁啊， 資金就會去咗股市嗰度咯。因為你大家都收到 MPF 啦，彭爺收到未啊 ？MPF 嗰張紙，哇，蝕咗超多錢啊！過去嗰年嘅 MPF， 冇留意，因為覺得仲係距離好遠。 係喎，你唔使噶。哎呀，我睇到，因為咧大家有陣時啲 MPF 嗰啲基金都跟隨港股噶嘛，哇，真係唔講得笑。所以咧個市好翻咧，大家打工仔。MPF 咧又有啲保障， 某啲嘅分析員都話咧，佢哋喺過去嗰年咧，或者係上一年咧，佢就將 MPF 轉去美股咧，又唔錯嘅收穫嘅。 哦，嗰個就係 點樣去咗嚟？ 嗰個就係黃德基先生啊，佢自唔係佢自己講咗幾次啊，開麥嘅時候都 咁啊，唔緊要啦， 唔緊要。嗱，呢啲大海嘅股海嘅定海神針咧，今日就未必吉到大家字啊。咁啊，聽日咧就同樣時間咧會有 Dicky 黃德基同我哋咧繼續如是咁樣咧分析大事咧。 好，咁啊講埋今日嘅天气预测俾大家知道啦。 好啊，如果你想出外吓，同埋游龙舟水嘅啱唔啱咧？就系天气炎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就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咁啊，展望啦，本周后期咧或者下周初就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局部地区亦都会有骤雨啦。而家8:14嘅时候咧，室外温度已经系30度，相对湿度77%。 系咁啊，今天。咧就阿迪杰黄德基咧就未喺呢个电话旁边同我哋分析，但我咧都揾翻个同佢差唔多款嘅。 哎呀，你真系谂住咁讲我都谂住咁介绍佢。佢曾经当年喺阿温哥华咧参加呢个华人新秀咧，都系有温哥华嘅黎生之称。但我今日揾个真嘅，好顾家噶。 系有黎明嘅新作《顾家已分版》。 谁和谁长吻到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遗收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夜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 期，没有温柔和鲜花，但够顾家有用吗？忘掉了情人节吗？平日却一直留下，我只盼年年淡淡远远像绿茶，浮夸风的恋爱家，甜味确实有点假。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傲慢，替你扎雨牙。其他的细节还不周到吗？是男女永远对幸福各有理解，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崇尚实际甜蜜蜜，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我便放心，不为与你挨，没有温柔和鲜花。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傲慢，替你扎雨牙，其他的细节还不周到吗？文艺优雅，但会吃苦有用吗？长路有雨有风沙，营造你守护人吗？我不怕年年默默灌溉着暖芽，情愿听无下誓约，计较虚伪情话，爱得太奇情傲慢，故意变辱骂。余生都送你，还不足够吗？ 好足够啊！听到 Leon 呢只嘅新歌，我谂大家今朝都觉得特别开心。 冇理由我会输嘅， 点解？ 我一定要整翻只林忆莲出嚟先，系啦， 冇 呢个假日嚟噶嘛，梗系要开开心心啦吓。既然啊，同埋屋企人一齐啦，咁顾家啦，咁啊， 跳翻只舞啊， 都好啊。 没那个知道我，唯有这一次的高兴，能让我这么。不理如何，只要快乐。若那个支持我，用你这一次的高兴来伴我天荒，怎会寂寞？想快乐可快乐。

咦，既然是朱海婷呢介绍啊，咁啊当然我啊特别会竖起耳仔听啦。 多谢你，多谢你啊！今次告诉彭爷爷呢，就係、是、嗱、我哋好多时呢而家假日上位活动啦，咁食嘢吓玩乐不少得㗎啦。近期呢就有啲酒店啦，其实呢件事就唔係近期啊，即係酒店同某啲嘅护肤品牌做一个 crossover 呢、就係将佢哋晏昼嗰啲下午茶 set 啲 tea set 呢、就係同一啲品牌嘅理念啊，或者品牌嗰个嘅 image 嘅形象呢就结合嘅。今次呢个几得意，就係一间喺金钟嘅酒店，他就聯同一個是法國的品牌，那個法國品牌呢都是幾 美容產品， 美容的化妝品來的、他都幾一來的高價，屬於二來就是幾著重一個環保、大自然的概念的。他推出這個的下午茶呢，就是用野生動物非洲草原來做這個主題。 野生動物 即例如你進去你看到一些馬卡龍呢就會有這個長頸鹿的 pattern、 那些嚇死了以為是吃他們的 哇，不會 的， 例如佢会有大象啊、狮子图案嘅曲奇饼咁样啦，就嗱，因为我哋成日都觉得咧，食下午茶呢啲 afternoon tea 咧，好女性化嘅。 系， 唉，你点样 crossover 嘅？咪又系粉红色、紫色同花花，系咪？ 大部分 男士叫你陪个女士去食，你都会，唉，不如你约姊妹去食啦。今次如果你有翻一个咧，大自然啊，或者非洲世界嘅感觉，会唔会啲男士去到都觉得好啲咧？嗱，因为除咗个嘢食啊呢啲 man 啲啊，可能 咁得意之外咧，我觉得阿 O 可以考虑去啦，因为咧个调酒师咧都特别用咗咧一啲嘅酒咧，系、做咗啲好特别嘅 cocktail 嘅，例如有蜜桃啊、薄荷叶，但系加翻个 focus， 系好好。 咁 我而家被标榜成为无酒不欢添，无端端去咗一个位置， 咁 好多人误会咗你。 系啊，其实我都系浅尝嘅， 你是饮啫，唔代表你系试酒嘅。 浅尝 唔系咯，你唔系酗酒啊嘛， 系唔系咯？点敢啊？ 另外一个咧，喺中环石板街有间酒店啦，吓、上边咧有个 bar 咧，其实去过咧好特色嘅佢啲嘢。今次咧个下午茶就係咁，係俾你揀。嗱，你下午茶 set 啦，通常有鹹甜噶嘛。好啦，我俾張點心紙你，你可以揀八款嘅鹹點同埋六款嘅甜點，係咪會更加令到你覺得有貼身俾你自己選擇嘅感覺？ 幾多個人食㗎？呢個 係佢係 per head 計嘅個價錢，但係你可以嗌咯。 八個甜點加六個鹹點， 我相信就係迷你 size 嘅啫。 都 係 啫，個數量都幾驚人。 但啲男士啊，我中意陪老婆去食呢個 tea set， 可以嗌到我想食嘅一啲點心，咁會唔會開心啲咧？ 同埋個景好似幾靚嘅喎，喺 石板街個半露天嘅，你可以出去個户外嘅感覺。 即係亦都阿朱海婷咧介紹俾阿彭爺爺聽呢啲嘅下午茶咧嘅精選咧，亦都講穿了另一樣嘢，就係男士咧其實都好怕去飲去食下午茶，嗰個下午茶係 high tea 嗰種 style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多个州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近日反弹，纽约州和邻近的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要求来自国内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士抵埗后必须自我隔离14日。纽约州长葛姆说，他们很努力将疫情压制住，因此不希望来自其他州份的人将病毒带入。检疫规定将于当地星期四起生效，适用于阿拉巴马、亚肯色、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华盛顿、犹他和德克萨斯一共九个州。纽约州至今累计412,000宗确诊病例，31,000几人死亡，其中纽约有20,000几人不治，一度是美国疫情的震央，但现时南部和西部州份的感染个案正在上升。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视像会议，王毅批评个别国家将疫情政治化的做法是消耗自己的国际信誉。王毅又说，中方愿意结合疫情形势发展，研究逐步恢复两国人员往来，推进合作的可行办法。扎里夫说，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借疫情搞政治化、污名化，坚决反对美国干涉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双方又一致同意致力维护伊朗核问题协议的有效性。日本千叶县近海发生 6.2 级地震，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本港时间凌晨3:47发生，地震震央深圳源深度大约25公里，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继续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节目啊！咁啊，喺直播室当中呢一刻咧，有我彭仔程振鹏，亦都有朱海婷同埋小白白元浩啦，准备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时间咧，而家嚟到啦，星期四嘅早上啊，8:37噶啦，咁啊先睇下今天嘅明报咧。明报今日嘅港文当中咧，就有讲到呢一个嘅粤港健康码最快咧下个月初公布咁讲。咁啊，内文话咧，香港政府咧将会推出港版嘅健康码，以恢复咧系粤港澳人流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尋日喺立法會公布計劃涵蓋廣東省同香港，咁而同澳門嘅安排咧，就話咧仍然商討中。消息話，政府目標最快咧就係七月初公布詳情嘅。有議員批評咧，本港檢測價係高昂噶。咁有私人化驗所咧就話，目前啊正係採用咧歐美試劑，每次嘅檢測費咧大約要$1,500嘅，將會咧試用一啲較平嘅內地試劑。咁若果效果理想嘅話咧，預料七月佢哋會轉用噶啦，咁就可以幫助減輕翻嗰個嘅檢測費。但係咧有私家醫院就表示咧就未考慮轉用內地試劑嘅。嗱，粵港澳三地政府咧將會係互認健康碼安排啦。咁而陳肇始尋日咧喺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嘅時候，只係提及咧同廣東省政府積極考慮推出先導計劃。澳門方面，陳肇始就話咧正係同當地政府商討，完成之後咧就再公布嘅。咁另外睇翻香港個疫情啦，就本港去到尋日咧，係連續11日咧係冇新型冠狀病毒本地確診個案，但係咧新增有兩宗係菲律賓輸入個案。而家咧禁止非香港人咧係經機場入境香港嘅措施仍然生效嘅，亦都咧唔可以轉機去內地。咁但係咧喺上個禮拜六啊20號咧，有11名咧內地人就由咧迪拜抵港，但係就冇咧係揸到即係冇持有咧可以前往目的地嘅登機證。咁去到尋日咧已經係滯留機場第五日㗎啦。咁其中一人咧尋日就係返回迪拜，咁涉事抵港航班咧。先前已經有26名啊，係嚟自巴基斯坦旅客確診。咁衛生署咧，尋日就安排以專車咧，將餘下10名嘅內地人就送往鯉魚門公園度假村嗰度隔離嘅。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明報嘅內頁港文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我手上咧就系《东方日报》方面嘅港文啊，咁就讲到咧五年六警涉毒案移推咧就系自愿验毒嘅。好啦，咁啊讲翻啦，早前咧有曾参与破亿元冰毒案嘅警务人员啊，就系涉啊贩卖呢一个检获嘅冰毒咧就系被拘控噶。保安局咧昨日喺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嘅时候咧就讲到啦，过去五年咧有六名嘅警员咧因为干犯与毒品相关嘅罪行咧而被捕噶，三人咧系被裁定罪成，当中两人被革职。咁警方咧已经喺上个月啦成立呢一个嘅诚信审核嘅行动小组，由警务处助理处长带领嘅小组有15名嘅成员。嗱，睇翻啊，保安局就讲到啦，由2015至到2019年嘅期间，共有6名嘅警员咧就系干犯咧管有危险药物而被捕嘅，当中3人咧就系被裁定罪成。咁佢哋表示咧，警方现时咧就有3个恒常嘅委员会负责推动咧就系推行呢个嘅诚信管理嘅，由警务处嘅副处长管理。而新成立嘅行动小组咧，目标咧就包括主动啊，系调查涉嫌啊严重嘅违规行为， 加强对警队行为操守方面的监察等等，并且会进行可行性的研究，包括安排可能调动任敏感岗位的警员进行自愿性验毒等等。当局强调警员进行自愿性验毒就是加强性信和纪律的举措，是正面的措施，这个是东方日报方面的港文。 谢谢 Heidi。 再看一下就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新型的冠状病毒就是席卷全球，旅游业界就是受挫，如何复苏成为全球业界的难题。旅发局昨天就举办全球首个就是旅游业界网上论坛啊，网上论坛全球首个，系有全球啊，这个厉害。咁啊，讨论一下香港啦、内地、亚洲，以至咧就系全球喺疫情底下，咁啊旅游新趋势，咁啊以及咧就系相关嘅新常态啦。有专家认为啊，本土旅游需求咧就系急增，咁啊而中国咧会系潜力较大嘅国家之一，只要封关措施稍为放宽，香港即刻咧就可以受惠其中噶啦。咁啊，而旅发局主席咧彭耀嘉亦都咧就表示啊，本港已经准备好咧就系接待旅客噶啦。咁啊，中国嘅大型旅游网站咧就引用调查数据指出啊，超过七成嘅亚太区受访者倾向咧就短途嘅旅游。咁啊，首六个嘅目的地全部都系亚洲地区，包括泰国、新加坡、中国、日本、香港同埋南韩噶。咁啊，至于整体旅游市场仍然系健康噶。咁啊，预计今年第四季开始咧，咁啊旅游需求咧就会上升噶啦。咁啊，论坛嘅分析上边亦都表示啊，疫情率先咧就喺中国爆发，咁啊集团嘅业务急跌啦，取消订单同埋商品总值涉及咧就300亿元人民币噶。咁佢哋认为啊，纵然各国仍然咧就系设外游嘅限制，不过今次嘅举动令到咧就系国内本土旅游需求咧急增，随住咧就系疫情受控，会形成咧就系报复性嘅增长。咁佢哋留意到啊，50% 嘅客户已经计划喺年底咧就旅游啦，需求都系以短程咧为目的地噶。大部分顧客咧就希望啊減低旅遊預訂套票即係取消嘅風險，咁啊故此啊建議咧業界主動推出一個叫做免費取消行程，增加彈性嘅等等服務，重拾翻咧消費者嘅信心啊。分析亦都話到啦，整體旅客信心其實仍然係低迷噶，咁旅遊復甦速度咧亦都係較預期慢，視乎各國嘅醫療系統啦、政策、防疫能力同埋刺激經濟嘅措施等等，以及咧就疫苗研發啊，咁啊幾時先至可以出台咧？咁樣先至可以重拾翻外遊嘅信心啊！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噶。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啦，同大家轉睇下香港文匯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啦。講到呢一個嘅港區国安法的实施啊，同埋呢个确立啊咁嘅。咁啊，内文当中咧就有讲到话咧，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工委啦，国务院港澳办、中联办官员，咁前日咧就喺中联办举办咗咧系12场嘅座谈会，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总共咧120名代表人士对涉及咧系香港国安法立法嘅意见。有傳媒咧，尋日就刊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文稿，針對有不少人咧關注草案入面明確表示，中央在特定情形下直接管轄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問題，咁張勇表示咧，司法獨立和管轄權是沒有必然聯繫。咁香港法院嘅管轄權同審判權從來咧都係有限制嘅，但係就唔影響香港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案件嘅權力。咁至於由行政長官指定若干法官專門審理相關案件嘅做法，唔單止咧係絲毫不影響司法獨立啊，反而咧能夠係更好地係保障法官履行職責同司法公正，亦都充分體現咗咧係對特區現行司法制度嘅尊重咁講。咁呢個咧就嚟自今天咧係香港文匯報嘅頭版頭條嘅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咧就係睇下咧《星島日報》方面咧嘅要聞啊，就講到逆境起飛，6000航班變貨機成功吸金。新冠肺炎的冲击之下，客机的升降量大减，但是货运量就是见到增长的。机管局的资料显示，今年头五个月仅较去年的同期就下跌介乎7%至14%不等，部分用品的运载需求就大幅上升，当中以医疗用品和化学产品等等的抗疫物资需求最大。因应 過去本港四成貨品是依靠客機運至不同的地方，但是現時見到乘客量大減，機管局的商務執行總監就表示，機場同業就迅速應變，將客機改裝成為全機的運貨，而增加機場的貨運力。單計過去四至五個月就已經大約有6000班的航班改裝並且成功運貨了。睇翻啊，呢6000班是改裝和成功運貨的機當中已經係佔了本港啊呢個航班載貨量的6%噶啦。同時咧喺貨機方面的載貨量亦都達到77%噶啦。但是咧客機的運貨的載貨量就只是暫時去到17%啫。咁佢講到啦，改裝之後普遍一架客機的貨運力可以由最先只係得20公噸，在拆除咗呢個機艙的座位之後個載貨量就可以去到30至40公噸，增幅是最高一倍嘅。咁機場在疫情期間仍然保持係呢個正常嘅服務啦，以支持本港嘅供應鏈係持續運作嘅。當中機械設備半導體用品啦，同埋電子產品咧，均為貨運量最高嘅貨品嚟嘅，係佔咗整體貨運咧達到四成嘅水平嚇。咪繼續加油啊！ 係。 好，跟住再睇下嚟自《蘋果日報》嘅頭版報導先。咁啊，講到咧就係外界預料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會將於下個星期二30號咧就通過港版國安法噶。咁啊，台灣蔡英文政府啊，繼上個星期推出針對收容香港流亡反送中抗爭者的人道援助專案之後，衛生部門昨日就以人道因素考慮以及就疫情緩和為由，宣布下個星期一即是29號開始就放寬外籍以至就港澳人士入境，新增開放入境者包括就是特殊人道考量或者就是需要赴台從事商務經貿交流等等。有香港抗爭者對此表示歡迎，但希望台灣當局就可以為有意流亡的高風險人士提供一個就叫做領事的保護。下個星期一開始實施新措施，新增就有特殊人道考量及緊急協助者，可以申請就是入境的台灣居民子女擴大至已成年子女，同時增加商務經貿交流，包括就是工作居留、投資居留以及就創新創業居留等等。當局要求獲准入境的人士在航空公司報到之前主動出示登機日期前三日已經發出的一個叫做核酸檢驗陰性報告，並且配合入境之後居家檢疫14天。消息人士指出，台灣方面的特殊人道考慮包括就是司法濫告、軍警暴力以及就醫療救助等等的人道原因。消息人士就向《蘋果日報》表示，港版國安法快將實施，台灣人道援助專屬專案的辦公室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就要到下個星期三，即7日才正式營運，未能夠及時就向這個台方尋求庇護的香港抗爭者以及相關人士提供協助。加上香港連續多日就沒有這個新增的本地個案，相信台方宣布放寬特定港澳人士入境咧，同社會人士向政府遊說係有關咁講。不過行政院陸委會新聞聯絡人鄭先生接受電話訪問嘅時間就否認新增特殊人道考慮嘅條件同港版國安法咧係有關嘅，強調有關嘅措施咧係由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咁啊話到啦，純粹係因應住疫情嘅考量嘅啫。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頭版報導。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来自美国德萨斯州的二人年轻组合 Services 再加上乐坛的经典人马 Elton John 合作的新歌 Learn to Fly。 Sometimes it gets difficult when everything's the same, toss and turn, push and pull, you don't know who to blame. But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to hold on to in your lifeJust keep that head up, don't you worry. It will be alright. On the broken knee, put your hands up high. If you lift them up, you might just touch the sky. All the lonely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high. If you loosen up, you might just learn to fly. On the broken knee, put your hands up high. 好像一位 位好有经验好有资历嘅前辈啊，带住两位后生仔将自己嘅经验分享俾佢哋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Services Elton John Learn to Fl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平庸之恶呢个概念由德国政治学家阿伦特提出。 他一生写过很多政治书，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来自公民实质参与政治。 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学系教授彭丽君就沿住阿伦特的思路撰写了《文献在后占领时代思考城市民主》这本书，透视近年香港政治的情况。 想知详情就记得留意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乐。 一年一度劇坛盛事第二十九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六月二十七号星期六晚七点半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隆重举行。由于疫情关系，今年不会对外开放给公众人士。 不过大家可以留意六月二十八号星期日晚上八至九，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第二十九届香港舞台劇颁奖礼特辑。香港演艺学院的毕业生仲会为颁奖礼打头阵，做开场演出添。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Good morning， 小白同阿 Hi 电视海蒂。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吓，今日端午节，希望大家都节日快乐啊！嗱，今日假期会唔会有啲时间喺屋企整翻几味啊？ 都会噶， 咦？ 会 有啲犹豫啊，小白。 我谂紧，我未谂今日咩 schedule 啊？咁啊，小白你屋企有女人噶嘛？ 系啊，交俾佢啦，系嘛？ 系啊，嗱，如果系咧，咁我可以提议几个送菜啦。 哎呀，好啊！ 又或者有啲加埋甜品咧。 哎呀，好啊，好啊，唔使谂啊，因为我仲谂紧去街市买咩。 系咪啊？ 系啊。 嗱，咁啊，睇下参考下啱唔啱。煮嚟食咯，因为咧，我话梅今日咧准备咗咧，有三个食物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如果你喺屋企整嘅话咧，都可以咧帮助你咧喺呢一个抗疫嘅日子当中，如果咧都有一个心情咧好郁闷啊，好焦虑啊，有啲抑郁啊咁样嘅话咧，呢三种嘅食物咧，三个送菜啊，甜品的食谱呢都可以呢帮助到大家呢去缓解呢一啲嘅忧虑㗎喎。 原来係食物都可以帮我哋係抗疫㗎喎。 我呢过去呢个几礼拜呢都係同大家讲緊呢一方面啦。嗱，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先整一个焗三文鱼扒，好唔好啊？ 哦，好食啊呢个。 嗱，因为咧亦都好容易整嘅，真系啊。嗱，首先咧，你系去买翻一嚿三文鱼扒先啦，大大嚿啦，咁又唔会话好多骨啦，咁又淡淡肉，好好味吓。嗱，你个三文鱼咧买咗翻嚟之后咧，那个鱼柳啦吓，咁啊要搵少少盐咧腌下佢啦，咁啊再加埋啲胡椒粉咧，又可以劈下声啦，系咪？好啦。咁咧，既然系焗咧，咁要放去焗炉嗰度咧，我会建议大家咧都可以预热你嘅焗炉啦，系200度， 200度， 系啦，这晚会热到爆炸嗰个200度吓，咁咧就焗佢咧系5分钟嘅预焗。 哦， 之后咧就先至将咧腌好嘅嗰三文鱼板咧放入去焗炉嗰时都系200度，咁咧就焗佢15分钟，搞掂， 食得。 最紧要就系背后嗰个意义啊，因为呢三文鱼呢好丰富嘅 omega 3，系咪？咁里边咧仲有一啲咧好特别嘅营养素啊，EPA。 EBA EPA， 仲有 DHA， 我、哦、DHA 听过啊， 成日都食噶， 系你成日都食， 系啊， 嗰啲奶粉嗰啲 补充剂啊， 孕妈妈嗰啲， 我就系食得多三文鱼咯，你知唔知道啊？ 哦，好嗱，咁咧同埋三文鱼咧都有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D 咧，咁咁呢啲嘅啊营养素呢，其实系可以帮助我哋调节翻咧我哋身体里边嗰啲嘅。多巴胺、 嗯、 血清素咁呢啲呢多巴胺同血清素又系我哋帮我哋咧放松啊，减低焦虑啊咁样噶，咁、嗯、所以咪有一个作用喺树咯。 Happy food 系嗱，好啦，第二味啦噃，整咩好呢？ 甜品啦、啊，系咪啊？ 咁快？ 哎呀， 我见今日有时间啦、啊，先可 以整多个味， 整多味咧。 好。 嗱，头先咧嗰个焗三文鱼扒咧，就可能会比较西式一啲啦。咁不如我哋整翻个中式啲嘅啦。 好啊， 煎蚝饼好冇？ 哎呀， 唔单止中式，仲有啲麻辣添， 系咪啊？好格杰冷系咪啊？ 系有啲你系即系，譬如去系啦， 系啦，打冷 打冷啊，或者大排档。 系啊， 嗱咁咧呢一个咧就咁嘅。嗱蚝咧，你买一啲嘅细细只嗰啲蚝仔啦吓，预佢起码有十只啦。咁咧就需要有鸡蛋三只，爱嚟咧发匀佢噶吓。咁跟住咧就要落少少盐啊、胡椒粉啊嗰啲啦吓。油咧，我会建议大家咧用呢个橄榄油啦吓、好啦，个做法又好简单嘅。首先咧，你就用油咧烧热咗个镬，烧热咗个热添， 都得嘅。 系烧热咗个镬啦吓。咁然之后咧，就首先将啲蚝啦，将啲蚝仔咧系倒落去嗰个油镬嗰时咧，嚟到去炒佢。炒到佢咧得八成熟到咧，唔好熟透晒吓。跟住好落啲蛋浆啦，哇，发好嘅蛋浆。咁跟住兜两兜，哇，搞掂啦！ 哇，食得 系，因为你头先话烧红咗只镬咧，够热咧，哇，个蛋边咧就起到咧脆屋屋， 送饭一流啊！呢、這个 嗱呢一个咧就系蛋煎蚝饼，咁个作用又系咩呢？咁主要咧就因为咧海鲜咧都系含有好多咧好丰富嘅营养素，又系可以咧帮助我哋人咧去减低嗰啲嘅忧郁啦，咁样嘅。譬如佢入面有嘅呢一个嘅特别嘅嗰啲维他命 B 十二啊，系咪？又有呢一啲嘅铁质啊、钾啊、锌啊等等，好多嘢嘅。咁所以呢就可以促进呢我哋去抗抑郁啊咁、 好啊。 第三味 甜品 就系仲简单。 是 香蕉乳酪雪条， 哇、哦！自己整嘅香蕉乳酪雪条， 系啊，因为咧，乳酪咧益生菌食品啊嘛，咁就可以咧益生菌又可以咧，抑制嗰啲咩自由基啊。神经毒素啊，咁样可以促进我哋大脑功能、心理健康。 真本身以为益生菌就帮你去便便嘅啫， 嗱、咁所以你就将嗰啲咧，切好咗嘅香蕉粒就倒埋嗰啲嘅乳酪落过嗰啲雪条模嘅雪，摆落冰格，搞掂。 Easy。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抗疫抗出个焦虑，食啲乳酪就冇恐惧。 公布生效，换言之，港区国安法好大机会喺7月1号之前生效。李家超又话，对于警务处履行职责有信心，认为警队一向有优秀人才，分析力亦都高，亦都有热诚。不过喺过程当中要做好培训同埋建立制度。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提到，香港律师会就港区国安法嘅草案说明提出质疑同埋意见，关注国安法提出特首指定法官审理国安案件，指这个程序会损害司法独立，说明指内地在特定情形下对国安案件行使管辖权，亦即是可以送回去内地审讯。律师会说，这产生了基本人权包括公平审讯权是否将会可以妥善得到保障的疑问。法律学者陈文敏说，特首指定某些法官才可以审案，意味可以剔除某些特首不满意裁决的法官，这样司法独立无从说起。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 警员执勤时候拒绝出示委任证同埋警员编号，有市民提出司法复核挑战。高等法院寻日开庭审理，申请人嘅代表律师喺庭上话，警方原来早于去年十一月底豁免警察通例涉及展示委任证同埋警员编号嘅部分条文，不过公众完全不知情。苹果日报攞到嘅文件更加显示。警方最少對於警察通例有三項改動，將警員原本違例的行為合法化。警方回應說並沒有修改相關的章節，不過就沒有回應有沒有豁免相關規定。蘋果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本港昨日連續第十一日沒有新增本地確診，但有兩宗輸入個案都是來自菲律賓。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關注外地陸續解除限制措施，新到港或者回流外佣都屬於高危，擔心他們回到香港之後分散在不同家庭可能帶來社區爆發風險，建議政府設隔離營或者安排酒店給到港的外佣檢疫。另外，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下星期一起放寬外籍和港澳人士入境。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教育局在上個星期向學校發通告，指明必須在舉辦慶祝特區成立日活動時候升掛國旗、區旗和唱國歌。國歌法生效之後將會迎來第一個七一，創智中學因應疫情縮小慶祝規模，邀請大約100個師生和校友在七一學校假期回到學校參加升旗禮。校長黃晶蓉說，學校每一年舉行20多次升旗禮，一早超過了要求。有其他學校就說，教育局的新通告對於學校並沒有影響，說既有做法符合要求，會沿用舊的安排。明報報道。 大公報報道，市區的士早在2018年申請落期起標加價到30元，每跳標加價2毫的方案，等待最後審批之際，近日有的士商會提出新方案，打算申請起標價提高去到34元，其後跳標價不變。有業界人士擔心臨門一腳提出修改方案，或者會拖慢審批流程。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近日向車主發出內部通知，計劃修訂市區的士加價的方案。運輸署發言人回應說，他們到現在都沒有收到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提出的加價申請。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港版健康碼終於有望推出，由於指定檢測機構都是私營的，費用不菲，並不是一般基層可以負擔。有議員要求特區政府為基層提供檢測費用津貼，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避而不答，反而期望有更多化驗所參與競爭，降低價格，可謂堅離地。《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說，立法會繼月初通過終止審議有關禁止電子煙和加熱煙的草案之後，這個星期一和星期二亦都叫停審議垃圾徵費和開徵一手空置稅，這些都是有利民生的政策，尤其是垃圾徵費本來就有機會在今個會期通過，年底正式落實，最後都被議員叫停，理由是時間無多。社評說，立法會空轉一年，議員愧對港人。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港區國安法草案規定處理維護國家安全的絕大部分工作由香港完成，絕大多數案件交給香港辦理，中央只是在特定情形底下行使管轄權，為香港負擔起維護國家安全的最終責任。社評說，這樣的安排充分考慮一國兩制原則，尊重香港法制，完全不可能影響香港司法獨立。文匯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中共的最大麻煩不是香港，而是專制體制，致命傷是擴張野心。孔子學院進行文化滲透，一帶一路就做經濟侵略，收買選票，控制國際組織，利有政客影響他國政治，引起各國警惕。評論說，以港區國安法侵凌香港是擴張野心受挫之後的自我心理補償，但是不可能成為擺脫困境的出路。蘋果日報評論。 這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二台六月心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爸爸，点解啲台早成日都唔见咗你嘅？ 因为爸爸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钟已经开始主持晨光第一线，阿爸爸仲会邀请嘉宾上嚟喺职场 KOL 亲子百分百同消失的地图一齐同听众学下新知识。你觉得你爸爸白元浩系咪好勤力呢？ 系啊系啊，我同狗狗都觉得爸爸你系最叻嘅。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都嚟到咧星期四嘅早上九点啊十二分嘅啦噃。 系 咁啊，虽然假期啫，但我哋有啲如常嘅环节咧，都系会继续出现嘅。星期四啊 ，O 吓， 系啦，主题日啊， 创业 O to O， 创业啦。今日需唔需要配合下龙舟节嘅？ 可能都关事，因为嚟紧佢都有机会由眼镜呢个范畴去到太阳眼镜啦。因为始终系镜片换咗就搞得掂啦。咁啊，今日咧游龙舟水啊，真系要带翻副超啊，真系。 啊啊、我估阿 O 咧，通常揾亲呢个创业 O to O 嘅咧，都系女仔居多， 仲要系靓女、啊。 我唯有配合二台近排嘅方向，我先揾啲吸引眼球嘅靓女嚟啫。 呢、位 都系好嘅， 你嘅眼球、 吸引到啊！ 我 记 得为听众都谋下福利、啊。 系啦，咁啊，转个头将张靓相咧就摆喺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当然， 呢位靓女我都睇住佢系选美诞生嘅、我哋当年系有份做评判， 系咩、你做评？你做评判噶？ 喺马来西亚举行嘅，当年系 系、啊华姐啊， 华姐。 冠军嚟噶佢系， 哦系啊， 系啊， 佢喺马来西亚， 系啊，嗰年喺云顶度举行噶，咁仲好记得佢咧，佢嘅嗰个叫才艺表演咧，系做呢个溜冰嘅、都真系好，都几吸引啊！ 我冇留意佢溜冰。我留意咗佢另一方面嘅才艺表演，系啊， 同呢个生意有冇关系噶？同呢门生意， 同身形有关系嘅， 咁样 身材有关 系。好啦，要开股啦，边位咧？ 佢余思婷啊，系啊，今日咧讲下佢咧新开嘅一个眼镜品牌啦。咁啊，佢即系谦虚啊，佢话喂广东话唔系几好，所以带多个佢生意嘅 partner 咧叫 Kathy 啊，同我哋一齐 都系咁靓女嘅， 啊都靓， 有冇样啊？有冇样睇啊？ 啊呢个就不便。 系咯，佢话唔出样啊！佢话 幕后嘅， 我私底下俾你睇，彭爷你有兴趣嘅话 好，咁都系嘉宾啦，都系你嘅访问嘉宾啊嘛。 哦，咁啊唔紧要啦，佢话大家开心就得啦，咁样 好啦，听下啦。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啊，创业 O to O。我成台都系眼镜啊，啱晒我呢个四眼仔啦。咁咧今日咧揾嚟咧，哇，一位靓女，佢系余思婷。早晨啊，思婷。 早晨。 早晨啊，咁啊，你仲带多一位朋友咧，同我哋去倾偈系咪啊，思婷？ 系啊，就系、是、我嘅 partner 啦 ，Kathy。 Kathy， 你系为咗补完余思婷嘅中文唔好而出现嘅系嘛？ 系，冇错。 咦，你个人都几好。 好咁樣，係啊，咁啊我估呢、這個一開始講翻呢門生意先啦。我見到台面上面啊，因為收音機旁邊啲聽眾可能唔知啊，依家台面上面咧，我就揸住好多唔同副嘅眼鏡嘅，每一副咧就係 Love。於就係應該係你自己嘅 brand 啦，可唔可以咁講啊？係咪啊？咁你一開始點解會諗住出眼鏡嘅？ 點解出眼鏡？其實我嘅 brand 一開始咧就係因為我中意潛水，咁就睇到環保呢樣嘢啦，即係海龜啦，咁就見到佢可能佢個鼻可能會有飲筒咁樣嘅，咁其實我原本個牌子一開始咧係做飲筒嘅。 是 即是玻璃飲筒的咁、 哦、都是環保的飲筒即是不想喂潛水的時候見到很多海洋生物都是被人類用很多不同的塑膠搞到他們哇即是即是明明很靚仔的搞到自己又受傷跟住又要烏里麻茶咁樣好心傷的有時看到那些片段或者那些圖片是不是 是啊因為不想自己很喜歡那個海底的世界啦很靚咁就想保護它咁樣咯。 咁有呢個環保的眼鏡推出啦咁你呢就負責設計那個環節嘅因為我而家手頭上呢揸住幾副眼鏡呢都係你有份設計譬如呢一副淺藍色嘅話呢就个眼镜嗰个病嗰度啊，我唔知系咪可以咁讲，戴咗几十年眼镜，自己都唔识点样形容一副眼镜。总之咧，楞住只耳嗰条嘢嗰度啦，咁你就有叫眼镜鼻啊，哦，系啊，眼镜鼻啊，系啊，咁呢个眼镜鼻咧就有。一隻貓、一條蛇同埋一隻老鼠，咁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啦。但係點解會有呢三種嘢出現？係咪嗰啲運程嗰啲生肖嘢嚟㗎？ 其實我所有眼鏡有兩副係有圖案嘅，咁就主要係圍繞住我嘅兩隻寵物啦。咁一個就叫做 Dora， 佢就係一隻貓嚟嘅。咁一個咧就係叫做麵包，咁就係一條蛇嚟嘅。 哦， 係啦。 至於只老鼠。 老鼠就是猫喜欢捉老鼠、oh. 跟住老鼠而都是面包的食物来 的。哦、oh, 原来是这样。那就有一副很漂亮的眼镜产出了。你自己呢做设计的部分呢有没有监工的即是做完第一副版啤完出来之后呢你都觉得过到我的审批是那个 QC 在你那里的这样。 其实你现在拿的这一副有猫的就是我请我的朋友啦。咁佢都係 artist 嚟嘅，咁佢我請佢幫我畫嘅。 哦，跟住你將一啲概念咧，就令到佢一個叫設計師啦，或者一個畫嘢嘅朋友仔咧，去幫你願望成真咗，係咪？ 係，因為我都同佢講咗我即係我嘅概念啦，同埋我平時同貓貓同蛇係點樣相處啦。 係， 咁佢就幫我畫咗呢一款出嚟。 哦，那個眼鏡鼻就係得 Dora 嘅，點解冇麵包？ 因為麵包是第二款嚟嘅，咁呢個就是麵包的主題，咁呢個就是我真係自己親手畫的 是 就是一條蛇咁樣圍繞住嗰個。 整個眼鏡鼻係咪？你要學識呢個字啦，我都係啱啱學嘅。喂，但係呢副就男人啲喎，即係男性化少少喎， 係因為咧呢一副咧就係服打機或者睇網用嘅。 啱我啊，打機同埋睇網，點解嘅？ 因為佢係抗藍光嘅鏡片嚟嘅。 哦，好啦，嗱，咁呢個時間咧，我又將個鏡頭咧轉去 Cathy 嗰度啦，因為都實際少少啦。我又問下，喂，其實咧今次今日咧好多塑膠嘅眼鏡啦，咁亦都多咗咧行業入面好多競爭。譬如佢啲大嘅商場入面咧，你見到喂有啲同你講咧30分鐘就配到一副眼鏡咯，咁講緊喺日本過嚟某幾個牌子啦，咁樣搶攤式咁樣搶咗個市場嘅一個。彷彿南海啦，因為舊時我哋配一副眼鏡，你哋兩個都依一刻冇戴眼鏡，我唔知道你係近視有冇散光啦。咁但係我咧就係由細戴眼鏡戴到大嘅，咁要配一副眼鏡，舊時要過幾兩個鐘噶，連埋驗眼。咁但係依家連埋驗眼啊 ，Kilocalling 咧30分鐘就可以做得到啦。咁啊舊時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好興突然間要配副眼鏡，好似好勁咁啊，又快又成咁啊。咁點不知啲品牌湧咗嚟香港之後咧，咁我喺度諗，喂，香港嘅眼鏡市場 A。啊，點樣可以 keep 到香港嘅獨特性呢？B 就係喺個物料上面啦，可唔可以加入啲環保物料嘅元素咧？咁樣咁啊，先答咗呢兩個問題先好嘛 ，Kathy？ 係啦，咁我哋其實都係主要咧保留翻香港設計啦，同埋盡量係香港製造嘅。其實我哋都，我哋香港自己有工場咯，用翻自己香港本地品牌咁樣打入個市場。我諗相信而家呢個這個年代，好多年輕人咧都比較中意，即係比較接受嘅。 係。有一個本土的感覺，即是Made in Hong Kong， 你覺得很型啊，很正咁樣啦。咁我其實知道咧，我成長嗰一代啦，咁其實眼鏡業咧係好蓬勃嘅，其實香港即係素來都係勁嘅喎。原來我哋嘅眼鏡咁樣，咁所以咧就你係咪都有一顆心係傳承翻呢個眼鏡咁樣？定還是係一開始即係同余思婷覺得，大家是 friend 嚟嘅，所以佢又想做一啲設計，或者佢有一個名人效應咁樣，大家可以做啲 crossover 咧。 哦，其實兩樣都有嘅。咁我本身自己都有做緊眼鏡啦，跟住又同阿思婷朋友啦，大家想做嘅嘢嘅概念都差唔多，所以就一起做咗呢幾款眼鏡出嚟咯。 咁講咗頭先個獨特性啦，第二就係話都是 friend 啦。第三就是既然思婷咁中意潛水啦，好中意一啲叫做户外嘅一啲嘢啦。咁譬如我中意蛇咁樣，我都覺得好少靚女係中意蛇，但係我估你都係因為愛動物嘅心嘅咁樣。咁咁愛動物嘅心延伸落去投放落去品牌嗰度，係咪都多啲關於環保嘅物料可以應用喺眼鏡嗰度咧？ 有啊，嚟緊咧，我哋而家設計緊一系列嘅眼鏡咧，係用環保物料嚟做嘅，佢有。類似是椰子的絲啦，即是椰中的絲啦，很堅韌度比較高，還有一些比較特別就是在海洋那裡回收一些捕魚網來再重新做一些加一些塑膠入去的，這樣都有的物料來拿來做眼鏡咯。 思婷有自己品牌有眼鏡，咁固然之係好啦。咁但係你覺得啦 ，so far 呢個brand 或者呢個牌子 run 咗啦，你覺得對於你嚟講最難嗰樣嘢係乜嘢咧？ 最難嗰樣嘢係你要諗，你唔係淨係自己中意，你要諗大家會中意乜嘢或者需要乜嘢， 係 去即係你要 balance 呢樣嘢咯，唔係淨係你自己覺得點點點，你真係要諗下而家嘅市場啊，或者而家嘅環境係需要呢樣嘢咯，因為其實。我本身我哋係會想遲啲出嘅，但係因為呢一排都有呢個疫情嘅呢方面嘅嘢啦，咁就想可以保護到眼睛啦，就可以抗啲菌咁樣咯，所以就想早少少推出咁樣，希望可以可能幫到大家，亦都幫到自己咁。 係啊，我估有少少護目鏡嗰個概念啦，就係同埋近排大家留喺屋企嘅時間都多啊，嗰啲防藍光嗰啲眼鏡咧，其實咧叫做都製造到一個需求出嚟咁。所以就都希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了解翻，喂，咁啊出眼鏡好簡單啫，咪出啲特別啲嘅款咯，咁樣咁就得。咁其實唔係嘅，咁你都要對個市場敏感啦。即係頭先我聽余思婷講，佢都真係會諗到譬如呢段時間喺街，大家除咗戴口罩，仲會戴一啲護目鏡。咁我哋嘅眼鏡可唔可以做到呢一個嘅功效咧？咁如果做到，咁可以早少少推出市場喎，咁樣。咁第二就係、喂，你多個時間撳手機，多個時間成日話homestudy或者 work from home 啊，咁你都要对住 mon 噶，无论我头先讲嗰两样嘢，譬如你话视像会议开得多，你都系对住个平板咁样。其实就可能呢一类防蓝光镜都可能帮到手咁样。咁啊，预祝你哋，譬如喺暑假嘅时候咧，有啲新嘅眼镜啦，去推出嘅时候咧，咁啊再上嚟我个节目嗰度再讲解一下。希望在明天啦，加油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今日咧多谢晒你哋两位上到嚟咧，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多谢晒， 多谢。 2, 3, 5, 6, 7, 2, 3, 5, 6, 7, 走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就 听歌都简约一啲吓，一百层楼的家有梁咏琪嘅作品。 晨光追踪三十一。 啊，今日啊端午节咧，究竟今天晚上嘅港台电视三十一诶，会有啲咩睇咧？会唔会都系啲应节嘢咧？问下罗启新先啊。早晨 ，Kasa。 喂，早晨啊，彭仔。早晨，陈哥，听众，端午节快乐啊！ 系啊，咁啊，今晚嘅电视节目啊，会唔会有粽啊？会唔会有龙舟啊？呢类。 即係總有種嘅，總有嗰啲嘢嘅嚇。以事論事啊，八點鐘啊，咁究竟咧呢、這個假期裏邊咧啊，咁會同我哋講翻議會啲乜嘢啦。咁去到呢一個咧，日常八點半啦，哎呀，真係恕我孤陋寡聞。 係咩咧？ 如果咧你話食杏仁餅咧，通常諗啊，係咪澳門買翻嚟㗎咁樣？ 係啊係啊，會諗會咁諗啊。 食喺個薏米餅嘅，你記唔記得？ 薏米餅啊， 係 啊， 好似叫做喺鄉下 咁樣， 或者唔係叫鄉下，新界啲鄉村咧，有啲婆仔咧會自己整噶嘛，然之後攞出嚟天光墟度賣啊咁樣噶。 蝦米扎蹄你有冇食過？ 未，聽都未聽過啊。 係啊，燕窩糕你食過啦，咁有錢。 哇，真係少有喎、啊，少食喎、啊。 喂，原來咧喺香港咧，即係恕我孤陋寡聞啦，講多次啊。佢有一間咧好出名嘅賣呢啲小食嘅，叫陳二齋啊。 哦，係啊。 我未食過咧，原因咧 位於邊度啊？ 系人哋间店喺中环嘅，一定系啲贵嘢，系咪？即系同埋做下啲游客生意啦，咁样。佢真系摆明 Made in Hong Kong 啊，已经超过半世纪啦，好劲啊！ 哦，超过半世纪，你都超过半世纪啦。 咁、啊、我哋呢啲人嚟讲就好好咩嘅啫，系嘛？喂，咁但系咧，另外一样嘢啦，乜嘢都讲亲子噶嘛。 嗯， 系而家。 喂，先，头先你讲嗰啲咁嘅食物同埋嗰间老铺，咁系代表咩啊？ 即 系今晚会介绍啊， 会喺呢个日常八点半会见到啦。 哦，怀旧一下，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做瑜伽呢样嘢咧，通常我哋都谂起啲女性做瑜伽噶啦吓。咁、其实咧男女老友都啱做嘅。而家咧就多咗个儿童瑜伽。 哦，儿童啊，即系细佬哥都做， 就是、家长同埋啲小朋友一齐做啊。 咁啊，即系亲子瑜伽。 系啊。 系，咁系咪难度会低一啲咧？ 我唔知喎、啊，你知細路仔比較柔軟噶嘛，可能對於細路仔嚟講咧冇嘢噶喎， 幾高難度嘅啲，搞掂 啲阿爸，你知啲 B B 一嘢就即係一出世嘅時候自己攞嘢腳趾去啜噶啦嘛，你試阿爸 個腳已經擺咗上頭啊，係 啦，個阿爸唔該熱帝高少少抽筋啊，真係 啊，咦，咁可以了解一下今晚教大家點樣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做瑜伽。 咁另外咧，可唔可以同小朋友一齐揾钱咧、啊？今晚九点半咧，出位家族咧，呢个主持人啊，史黛丝咧就会去到一个咧英国好出名嘅网上家庭啊。 哦，咩叫好出名 咧？系啊，呢、這個這个家庭咧，佢咧就将自己嘅家居生活放上网啊。咁佢嗰个订阅量咧已经超过咗200万啦。 即系话喺屋企四角啊，周围都放晒镜头，系睇住佢哋真人 show 啊。 拍嘅唔系特登拍嘅， 特登拍添啊。 咁咧佢哋咧屋企咧就有两公婆啦，同埋咧就有四个小朋友，同埋六只狗、啊。 四个小朋友系咪真系小朋友啊？ 小朋友嚟噶，好细个噶。即系譬如可能咧，突然间有一个咧就系搞到洗衣机漏水咧，咁、佢又影一集啊，咁又放上网啊，咁样。 哇，系咁啊，搵钱咯。 系啊， 哇，好嘢，网红都变咗。 系啊，你谂啊，200万订阅，咁同埋佢两日出一条片， 哇， 我谂佢哋都头痕啊，影嚟影去嗰家人系咪先？ 啊，系估唔到吓，即系啲细佬哥卖萌系咪啊？ 有系乜嘢都卖啊！即系我都上网睇过，哇，咁又可以整一条片啊！啊，咁但系佢哋都其实都有啲技巧噶，即系唔系嗰啲求求其咁样喺度乱咁影。 即系有啲专业角度噶。 系啊， 不过用加埋啲细佬哥攞埋佢哋嘅私隐或者佢生活嚟到出卖咧，呢啲可能有好多人有意见嘅。 系冇错啦，正系咁样讲啦。咁呢个主持人就会喺佢哋屋企度做住三日，咁啊睇下佢到好多咩问题啊，同佢哋倾好多偈咁样咯。 系好呢、這个就九点半钟做嘅。 系啊。咁去到咧11点咧，午夜广场文学放不放得开啊？ 放不开几好啊？呢个 咁啊，佢哋有个咧就系叫做隔离十日谈啊。 做咩啊？ 咁咧其实就喺度讲紧咧十日谈呢本书，睇下咧书中里边嘅 三男七女咧，点样喺呢个讲古仔度过隔离日子啊？讨论下咧，书里边咧嗰啲讽刺啊、挑战社会道德啊、宗教等等嘅事咁样，会同大家倾下偈咁啊。攞翻啲文學修養咁啦， 哇！喺即係趁翻呢、這個中國嘅節日咁啊， 冇錯啦。 好啦，咁啊，多謝曬羅啟新介紹今晚港台電視31嘅節目， 拜 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屯门医院一个外科病房的天花渗漏，病房对上一层是儿科隔离病房，住有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院方引述专家指感染风险不高，但已经安排部分病人入住隔离病房或独立病房。屯门医院对受事件影响的病人致歉。屯门医院表示，主座五楼儿科隔离病房浴室地板出现渗漏，水滴经墙壁渗漏至到下层天花，导致四楼外科病房天花出现水滴。两名男病人分别在星期一同二被水滴倒，为谨慎起见，已经安排被水滴中眼镜的男病人入住隔离病房，隔离检疫14日同14日的医学监测，而被水滴中脚的男病人转往独立病房留医。院方会安排五楼的儿科病房全面维修，预计需时几星期。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将20间中国大型企业列为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当中包括电信设备商华为和智障监控公司海康威视，为美国实施新的金融制裁奠定基础。報道引述一份文件披露，被列為由解放軍支持並在美國營運的公司，還包括中移動、中國電信和中航工業等，總統有權根據法律實施制裁。國防部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確認這份文件的真實性，又說文件已經送交國會。美中兩國在技術、貿易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五角大樓在兩黨議員施壓之下公布這些中國企業名單。報道說，白宮、中方和相關中國企業都未有回應。歐盟各國大使將於星期五繼續討論下個月1日起重開外部邊界計劃，容許非歐盟公民入境，但由於美國疫情仍然嚴重，美國旅客可能被拒諸門外。一些歐盟國家希望重新對旅客開放，但亦有部分國家擔心可能導致新型肺炎疫情擴散。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非常有信心可以找到解決辦法。歐盟27國必須首先同意一些措施，評估非歐盟國家是否符合衛生標準，再定出允許入境的安全名單。報道說，巴西、俄羅斯和其他感染率高的國家亦都將不獲列入名單。美國多個州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近日反彈，紐約州和鄰近的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要求來自國內疫情嚴重地區的人士抵埗後必須自我隔離14日。紐約州長葛姆說，他們很努力將疫情壓制住，因此不希望來自其他州份的人將病毒帶入。檢疫規定將於當地星期四起生效，適用於阿拉巴馬、亞肯色、亞利桑那、佛羅里達、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華盛頓、猶他和德克薩斯一共9個州。紐約州至今累計412,000宗確診病例，31,000多人死亡，其中紐約有20,000多人不治，一度是美國疫情的震央，但現時南部和西部州份感染個案正在上升。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出和緩至清勁的西南風。展望今個星期後期和下星期初，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 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二台六月三十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做节目最开心就是啲听众会打上嚟找你玩，或者是打嚟玩你咯。 咁啊，呢个挑战项目第一关挑战边个咧？想 天怡啦。 第一关你想挑战？ 真系俾个台柱啊，而先咧， 即系个个都拣佢嚟借号。第一关想挑战， 一传统就挑战天怡先啦。 你哋开心咁咪得咯。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准时喺度等你打嚟玩我，或者打嚟同我玩啦。 子豪，今个星期我都系想食辣啊！ 又食韩国嘢啊！ 我需要嗰只辣，唔只系食落去辣，直情系要热辣啦！ 哦，冇问题， 真系得，要喺香港喎、 啊。试下泰国嘢好唔好啊？ 好啊，我最中意泰国啲嘢食噶啦。 Begin， 冇问题啊！今个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有学全世界邀请到泰语老师 Vita 带大家喺香港感受泰国文化。 香港电台第二台真系多嘢听噶啫。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平机会早前进行的香港少数族裔青年教育与事业路径的研究有了结果了，究竟个报告以及建议是怎样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的美电康康。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联香港。 斜阳半晚烟，我像龟。 曾志豪啊，你龟乜嘢啊？ 你唱成咁，你龟家去啦。 唔系啊，豪仔唱得几好啊。 前辈真系识货，多谢你啊。 想知道我喺寻找快乐的人同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倾咗啲乜？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 show 快活人。今集嘉宾是我 Ella 康瑞强。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我的享乐时代，今日咧呢、這个端午节假期日，阿小白喎， 系啊， 你发版喎，有啲咩好嘢啊？ 教下，唔系教嘅，即系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咧、啊，有啲咩好饮好食嘅嘢啊嘛， 系啊，咁我又听下， 系啦、 啊， 嗱， 有冇啲谬误喺当中？ 梗系冇啦，好嘢嚟噶， 唔好咁肯定 啊，小白。 言下之意，即系我哋有阵时讲有谬误咯喎。 你哋冇 惊 惊，都系我啫， 你唔会有噶，朱海婷。 哎呀，唔好咁讲， 惊啊！好，阿小白嚟啊！ 好啦，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就系食咩咧，就系食鱼啊！嗱，我哋平时咧如果中意打边炉嘅朋友咧，好多时都会食鸡煲，系啦。咁我自己都好都几中意食鸡煲嘅。 你中意食鸡煲嘅？ 我中意食噶。咁只鸡 跑山跑到你傻啊！食完个鸡煲， 系啊，所以咪傻咗咯而家。好啦，咁如果你话除咗鸡煲之外咧，仲有咩咧？咁其实仲有鱼煲嘅。咁、但系鱼煲咧，我自己就觉得比较上少食，系啦，唔系话我唔中意食鱼、啊。 我都孤陋寡闻，咩系鱼煲？ 系啦，即系鸡煲，大家食法都知道啦。食完只鸡，跟住就再落嗰啲汤，跟住 鱼又系咁样食吧？ 鱼都系咁样食法嘅。咁佢咧有一种叫做江豚鱼啊。咁江豚魚咧，其實 河鮮嚟嘅， 河鮮嚟嘅。咁佢咧就喺唔同地方都有啦。咁但係佢個樣咧幾肥美下嘅。咁佢點樣整咧？其實就攞住條魚，跟住咧佢首先就真係清潔好曬啦。咁佢煮之前咧，佢會先將嗰個魚咧去炸咗先嘅。 哦， 個關鍵咧就係炸咗先， 等嗰啲肉唔會爛咯。因為如果你落咗湯，啲魚肉係好容易會係咪啊？ 係咪啊？ 會爛曬。 咁佢咧就先將條魚咧就開邊，跟住咧就炸咗佢。 要炸咗， 炸咗佢先，炸咗佢咧，跟住啲肉咧先至會再香口啲嘅。咁同埋即係 Hadi 都覺得啱，就唔好俾佢咁容易散啊嘛。咁啊好啦，炸咗佢之後咧都未係重點，因為炸其實就係輕輕炸一炸嘅啫。係。好啦，於是乎炸完之後咧就會再攞嗰個嘅一大個，好似我哋食。 食雞煲嗰只煲啊，再大啲嘅， 即係個烹啦，真係。 係啦，講得好啊，即係個烹。 梗係 咯，梗係啦， 都係講得好咯。 係啊，個烹個烹咧就係可以著住火嗰啲烹嚟嘅，係啦，即係一路煲住佢咁樣。 小華呢個 慶祝上啦。 慶住上 呢個江豚魚係出街食嘅係咪 出街食㗎，我唔會自己整㗎。 同埋喺日本係咪？喺日本先 係咪日式啫？ 唔係㗎，呢個 港式㗎。 港式㗎應該係。 哦，我以為你日式㗎。 唔係啊， 因為你江豚魚好日本喎呢個。 係啊，江豚咧團結個團喎。 係啊， 係啦，唔係嗰個布達嗰個，唔係布達誒，布達大家都唔識。 肉字邊嗰個？ 唔係嗰個團肉嗰個團。 因為我哋喺度諗咧，江係即係類似江户時代。係 啊， 又再加上 唔好意思， 我形象太鮮明啊。 係咯。由於係你講更加日本係， 點不知原來係雲南嘅江豚魚， 都係嗰一帶嘅 江豚烤魚咁樣。 咁啦，我見咧阿小白咧，其實手上咧有一張圖片嘅， 係 個圖片就係呢一種 江豚 魚，佢嗰個賣相咁啊，有一個烹咁，然之後咧就成條魚就喺中間啦，咁啊側邊有啲配菜，咁啊浸咗喺啲湯嗰度嘅，淺淺地咁樣， 幾辣嘅喎，係咪似係辣？ 其實有啲似嗰啲水咩魚？ 水煮魚， 水煮魚。 哦，都有少少似，不過咧佢係因為 辣椒， 因為炸咗先，炸咗跟住咧佢就會用呢一個烹咧，因為佢慶住噶嘛，佢喺廚房嗰度咧就已經整熟咗噶啦。跟住咧，佢就再落呢個烹嘅時候咧，就倒嗰啲上湯啦。上湯就大概浸到嗰條，因為已經開咗邊啦，就浸到大概一半左右啦。跟住就落好多嘅配料啦。好啦，有啲咩配料咧？其實同我哋食雞煲差唔多。有洋葱啦，有豆腐煲啦。跟住佢亦都有芫茜啦。不過我唔食芫茜，我夾走曬，所以張圖片就冇嘅。 我見到有呢個係Annie 係咩啊？ 洋 葱 系， 大家一齐 有。 原西英文系咩啊 ？Coriander。 哇，好叻啊！ 呢个深得滞啊， 好叻啊！大家都 系啦， 英文100分啊！呢个烤鱼系嚟自，真系嘅， 系啦， 仲辣啊！ 系啊，所以咧，我仲未讲过另一个配料就系有好多辣椒。 系啊， 咁呢个辣椒佢都可以选择咧，就系大中小辣啦。咁我自己其实我系好食得辣嘅， 大辣 系啦。 开大辣先， 梗系啦，咁佢就放晒辣椒咧喺嗰个嘅江豚鱼个上面咧，再煲佢嘅，咁令到嗰啲辣咧就浸埋落嗰啲汤啊、嗰啲洋葱啊、豆腐煲啊、嗰啲配菜入边嘅。 我成个餐就系食呢条鱼啊， 成个餐咧食咗呢条鱼，就好似鸡煲咁样嘛。 再放汤落去就 系 打边炉。 系啊， 哇，咁咪好辣嗰啲汤底。 系啊。 系啊，食辣食得辣嘅朋友先食得到。 你可以走辣噶嘛， 或者小辣都得嘅。咁啊有另一个食法，仲可以叫碗饭捞翻嗰啲鱼汤咁样食嘅。 不过咧，我自己就冇嗌饭。咁我自己都系如果同朋友食嘅时候，我哋就嗌嗰啲薯粉啊。 哦， 系好食噶。 系啊，因为薯粉咧索咗啲汤之后咧， 其实佢有啲似好似芋丝咁，不过系透明噶。 水蒸粉咯，但系用嗰啲叫咩薯做啊？嗰啲叫 木薯， 木薯粉啊， 真系系啦，木薯粉咁啊，望落去有少少晶莹剔透咁样嘅， 烟韧嘅， 但系要绿熟食嘅， 绿熟食嘅系啦。咁你其实就食完条鱼咧，都我自己啦，我就觉得其实都有已经系有饱嘅感觉噶啦。跟住再食埋嗰个薯粉咧，其实系都几饱噶啦。咁但系我哋食薯粉之前咧，亦都可以好似打边炉咁食完条鱼啦，跟住佢会再帮你加啲汤噶嘛，系啦。然后咧我哋就另外再嗌咗鱿鱼啦，跟住少少。牛肉啦，之前其實仲有個前菜咧，就係呢個黃金皮蛋，係啦。 咁呢啲前菜嚟啫。 咁黃金皮蛋佢都整得好食嘅，係啦。咁啦， 由於係魚煲咧，我又覺得你之後嗌打邊爐嘅應該海鮮係咪啱 feel 啲咯？ 海鮮係，所以我有嗌呢個牛咯。我就唔明點解 點啊？ 唔係海鮮有 海鮮啊！我話你有， 千祈唔好剪 出嚟㗎啦！ 千祈唔好剪出嚟呢個。上次做過一次。 監製 mark 住呢一呢一個時間。 你唔係專登。有意設計呢個 gimmick 嘅咩？我覺得 真係叻啊！ 唔係，如果小白你講加啲羊落去咧，都可以兜得到，因為魚羊鮮啊嘛，即係個鮮新鮮嘅鮮字係有魚同埋羊去加埋一齊嘅 ，suppose 可以有一個鮮味。 好 文 采啊！ 好叻啊！ 才子啊！ 才子啊！唉，好嘢好嘢！ 分享下啫，分享下啫，分享下啫。 咁我自己咧就嗌咗啲魷魚啦，仲嗌咗啲魚蛋嗰啲嘅，係啦。咁魚蛋冇影到啦。咁牛肉咧，我唔知邊個。嗌嘅， 开始可以用我头先开始唔理佢啦，边个嗌牛肉就我拉出去斩， 老实讲， 拉出去 斩，咁牛肉又唔系话特别好食， 咁 我话食紧个鱼煲嘅， 冇嬲冇嬲冇嬲冇嬲，头先你嗌。鱿鱼嘅，我记得你有讲 系啦，又嗌嗰啲水鱿嘅，因为个味咧都啱嘅。咁除咗水鱿之外，仲嗌咗一个咧鸭血，系啊，我唔知点解咧，我都几中意食鸭。 其实你如果你有麻辣或者重庆嗰啲辣汤底咧，你都系啱噶，麻辣鸭血噶。 系啊，有冇食啊，朋友？鸭血 我唔识分鸭红啊， 我都唔 识。猪红， 你识分唔识分？ 因为咧，其实我系都系近年咧，我先试咗呢个鸭血嘅啫。嗱，猪红咧，通常咧就系你会觉得一格格系正方形。系咪咬落去嘅时候咧，系有啲黏啲牙嘅，你会觉得黐住啲牙边噶嘛？系咪？但系鸭血咧，佢通常 serve 咧都系长方形啲嘅，即系长身啲啦，同埋佢系浅啡色啲嘅。咁咬落去咧就冇嗰种猪红黏住牙嘅，系一咬就 爽啲 嘅。系啦，都好食噶。 咁鸡红啊， 鸡红， 鸡红都有， 鸡红有， 系啊。 有，但系咧，媽咪成日都講咧話，雞紅咧係攞嚟扮豬紅咯，因為雞紅係相對平啲。你都知道，即係舊時 係咁講啦， 係啊，咁樣講，我真係唔識分啦，食咗咁多年都係，係啊，真係。 哇，咁呢啲又係索埋嗰啲汁嘅， 係 啊，全部都係索埋啲汁嘅。咁啊，同埋頭先個薯粉啦，咁我哋食完呢一餐，呢頭先以上 就已經開唔到聲啦， 開到，最後咧都仲嗌多咗個唐生菜，咁啊，唐生菜又係。索埋嗰啲辣椒， 之后你去咗几多次？之后你去咗几多次厕所？ 小白你肠胃都几好喎， 系咯， 我肠胃系好好噶。 我哋啲人食完麻辣嘢，系即晚未离开餐厅，已经要搵洗手间噶啦， 仲会喷火添啊！ 系啊，某啲花会开， 系啊， 某啲花会开啊，真系只能够形容啊， 完全知你食过咩啊？ 不过真系都几值得推介咧，就头先讲开嗰个江豚鱼咧，因为原来呢一种鱼佢炸咗之后，佢再咁样经过咁样嘅煮法。佢嗰啲肉咧實得嚟，亦都好甜啊！即係佢唔散啊嘛，咁你真係又大大啖咁樣。呢只魚咧，佢都唔係話奀啊，唔係話瘦嘅喎。 我想問咧，呢一個係一個套餐啊，定係咩嚟 㗎？通常你去嗰啲食呢啲江豚魚嘅鋪頭咧，你一嗌就嗌一個 set， 咁啊一個江豚魚啦，跟住佢另外就嗰啲頭先講嗰啲譬如洋葱啊、豆腐煲呢啲配菜佢都會有嘅。 咁然之後 薯粉就另嗌嘅， 你打邊爐嗰啲 就 另嗌， 冇錯啦，打邊爐嗰啲就另嗌。 但系你喺香港食到嘅， 香港啊， 邊處啊？ 大埔區 又係大埔區， 梗係啦，亦係大埔街坊先。 其實大埔真係有好多嘢食，我都真心覺得。 大埔咧，我自己搬入去嘅時候咧，其實冇咩食嘅。可能我搬 就因為你咯， 可能係。我發覺近呢十年咧，多咗好多美食入去。 係啊， 係咪啊？ 係啊， 係啊，你太太又唔使煮飯啊？ 咁咪好咯，促进下，促进下经济啊，彭爷， 唔好辛苦， 好多食肆又话要做嗰啲，系啊，又话要做啲饮食券，又话几折几折啊，帮下个经济啊嘛，系啱啊，小白， 我估啊，我估咩啊？我估啊，小白呢一餐咧系自己同朋友食嘅。 我同朋友同太太都有食嘅，仔仔都有食。嗱，仔仔去食嘅时候咧，佢就冇食呢个。 系咯，我估你唔系同屋企人食，因为细佬哥点食咁辣。 去到呢啲铺头咧，我就会同佢讲：我有个僆仔喺度啊，唔该你嘅 儿童餐 乌冬另外煮开一个俾我啊。咁 嗱，咁但系我又想为啲小朋友平反啦。通常大人咧，你打边炉啊，点都要成个零钟啦。你哋就慢慢碌慢慢食啫。其实佢哋闷噶，你俾乌冬我好快食完。你又唔可以俾我点啲火，我又唔可以周围走。你有冇谂过佢嘅感受咧？ 玩手机。 一直同佢好唔好想俾佢玩手機啊？ 咁點 啊？你點啊？ 有一個辦法可以叫佢幫手煮。 哦， 即系好似玩咁样， 系啦，跟住你帮爸爸录下啲菜啦，跟住啲菜得未啊？得噶啦，得噶，我话未得嘅，得噶啦，得噶啦，我想夹啊嘛，真系未得咧咁样，咁佢就成个过程咧就可以帮手玩， 佢 serve 咁啊， 系啊，几好啊，多个 waiter 帮手， 然之后佢问你攞翻 tips 啊， 佢唔好倒声，我已经多谢佢， 几好几好， 几多钱啊？ 呢餐我哋几时同阿小小伯去打边炉啊？ 系啦， 诶，搵日啦，一齐打埋边炉啦，晨光， 唔该，几多钱？ 几钱？大概一个人。咧都唔係話貴，一個人大概110蚊到咯。 哇！ 咁平， 係啊，唔係平都唔介紹俾大家啦，平靚正嘛。 啲火鍋館啊，定係啲餐廳？ 小店嚟㗎， 小店啊， 係啊。 幾特別喎、 啊！係啊，要 book 定嘅，我就係父親節嗰日去呢、這個去呢個鋪頭食。 真係美食在民間啊！ 係啊、嗯，自己搜羅一下咧，都揾到好多正嘅食物㗎。 大埔區美食篇啊，真係 百一蚊， 係啊， 咁樣食法， 人我哋人大概係六個到啦。 哦，仲要打埋邊爐喎？真係 打埋邊爐。 嗱，之後嗰啲你自己搞啊嚇，我唔幫你，我唔幫你答嘅。 好啊。 渐刻在他面容，学懂更珍惜小幸福，叫那日月年治愈疼痛。新一章不发梦，不执意感情中，他错发太多心血后看透。青春不够用，吹一片轻熟风，转眼智慧满山，路上步步有风，妙龄淑女捱过每一关，携同华丽热色丹，每日拼搏拼搏，貌似过得灿烂，夕阳伴你赞，随意 关于长大的歌啊，系啊，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轻熟女》，咁啊，唱歌有 J.W. 黄浩仪啊。 二台六月深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女女啊，你平时最喜欢跟妈咪做什么呢？ 我喜欢跟妈咪聊天，还有夜晚睡觉的时候跟妈咪有一个 pillow talk。 妈咪除了喜欢跟你聊天之外，我都在晨光第一线经常找我的爹地、妈咪级的好朋友聊天，怎样教小朋友的一些亲子之道的。 我知道，即是亲亲靓猪妈朱海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是哪一位啊？ 是黄太啊，早晨。 黄太， 早晨，主持你哋早晨。 系节日快乐啊，端午节。 你好啊，端午节快乐。 哎哎，好冷静啊，你个人。 系啊，佢呢个系 Miss Wong 啊，我头先打佢嘅时候留言咧，佢就 Hello Miss Wong 咁 样。哦 ，Miss Wong，Hello。 哦，原来系 Miss Wong 你好啊。 系啊， 系我系程校长。 Good morning，Miss Wong。 程校长。 你好。 系Miss Wong。听讲你府上系有成员系咪就嚟过生辰？ 系啦，生日。 哦，系啊，我个仔啊，我仔今日生日啊。 哦，原来公子啊。 啊，原来你位公子好啊。咁啊，贵庚啊？ 十五岁啦。 十五岁啦。 系啊。 哇，最反叛喎呢啲人。系啊，好激心啊，定系好开心啊？ 都乖嘅，佢都 哦，咁就好啦。 喺 Miss Wong 嘅精心调配底下啊嘛， 咩啊教导 调配？点啊鸡尾酒嚟啊？ 你唔喺日本啲嘢学晒先得噶，日本文化又学。 Miss Wong 唔好意思，失礼晒，失礼晒。 系对唔住，对唔住啊。好，系咁啊，阿黄小姐，今日咧就诶呢、這个点唱啊，点俾阿仔咧就嚟十五岁生日啦。咁有冇啲咩嘅对佢嚟讲有啲生日期盼咧吓？ 我都系我自己祝佢身体健康啦。咁就佢自己本来就系、是本来系开心嘅，因为咧今年咧谂住本来系好早考晒试嘅，咁但疫情关系咧就个考试延迟啦。咁、啊跟住呢个礼拜成个礼拜考试，听日都要考试，考到七月即系七月中咁样。咁、所以咧系啦，所以今日咧都冇得话特别点样周围去玩啊咁样咯，系啦。 都辛苦你、哦，你要陪佢噶噃吓， 陪佢咯。 系啊，佢都要温书啊，咁啊即系简单啲啦，系啦，食即系会唔会去咁远食饭啦，系啦，即系切个蛋糕咁样咯，系啦。 系啦，咁一个咁特别嘅生日，咁过一成过一次就够噶啦呢只。咁之后嗰啲会 去翻旅行啊， 系啊，每个生日都会系开开心心有去玩。玩嗰只噶啦， 咁样系咪啊？ 系啊，但系今年就冇得去旅行啦，咁样就又要。 今年都未完， 可能有咧，希望再明天啊嘛。 仲有咁多个月份， 我哋香港我哋都继续要揾啲好玩嘅地方吓，可以同小朋友去分享嘅。 啊，系本地游都系旅行， 系啊，本地游咯。 啊， 系咯，小白介绍多啲嘢食咯。 会啊会啊， 佢都系大埔嘅咧。 你住得远唔远啊？ 下次去第二度。 你去大埔区，你咪当咗一个 郊游 咯，好唔好啊，黄小姐？ 系咯，嗱，你本身住港岛东嘅，你去大埔咪当郊游咯，系去旅行咁样噶啦，都成个几钟头车噶。 咁巧住香港岛咩？ 唔知啊，黄小姐咧 ，Miss Wong 系咪住？ 住边区啊？你？ 吓，我九龙嘅，九龙嘅。 九龙， 咁九龙咧，你就唔好行隧道，你系行下大埔道啊，咁就觉得自己咧系诶离开繁嚣咁样。 仲有啲马骝突然间突出嚟添啊， 几小心野猪啊， 咁多嘢噶原来。 系啊， 好好，咁呢个妈咪都几有心吓，咁希望阿仔仔咧就俾心机啊，考埋个试先吓。 你仲应该拣中咗就佢呢排好中意嘅歌喎，系咪啊？ 吓，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呢首 佢好中意呢首 Annie Marie。 系。嘅 birthday 或者系啱晒， 好送俾你哋啦，咁样呢首作品 Happy birthday。 It's not even the weekend, and I'm wearing that dress I can't afford. Giving life a new meaning without you there. Do some stupid shit, maybe get a tattoo. 哇，聽聽下，好似我自己都生日咁樣啦， 有啲任性啊，中意做乜都得噶。 係啊，有 party 開，開心啊嚇， 開心咧，聽日再嚟啊， 好啊， 拜。